十宗。呢名外佣上个月17号从印尼抵港，在机场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其后在荃湾思丽酒店强制检疫期间进行的六次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他上个星期四完成隔离之后，返回雇主位于大埔天富海湾三期海转十座的居所。上个星期五出现病征，今个星期二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是病毒量低。入院之后的检测结果为不确定，目前仍然有待检验他是否带有变种病毒。他已经在印尼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在本港曾经居住和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最迟要在今个月16号接受强检。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0点，升41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13.4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9，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4美元，卖出1,796.3美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圆规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圆规的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在下午4点，圆规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北部，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埋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两宗清场啦。咁就喺观塘道，观塘道较早时啦，去旺角方向，近住德福花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啦，就系窝打老道上行去狮子山隧道，即系沙田方向啦。咁啊，过咗油站前少少啦，之前都曾经有交通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咁现时咧，只系近住狮隧九龙入口嘅范围咧，比较多车车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只是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交通比较繁忙一点，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呢一段呢都仲系车多㗎。龙尾就一路去到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呢一段呢仲系挤塞啦，龙尾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街呢一段车多㗎。咁龙尾一路断断续续呢就排到去大埔道近泽安村。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介乎南昌街至到长沙环港铁站这段比较多车一点，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9，而明早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20。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和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嘅。咁而到到2050年之前咧，就可以广泛地应用到咧一啲零碳嘅能源啦。啊，头先咧听咗嗰个可再生能源嘅百分比啦，嗱，大家都要留意，而家咧可再生能源组合咧系占香港嘅发电燃料嘅组合咧唔多于1%嘅。咁即系话咧要提升到去刚才啊，希望提升到15%嘅目标咧，就要大幅跃进啦。咁亦都即系咧，其实呢个发电公司咧，即系两电咧，都要做唔少嘅投资啦。咁啊，嗱，环境局嘅官员亦都承认咧，洁净能源咧系无可避免会令到成本上升，对电费咧造成上调嘅压力。但系由于咧投资系长期同埋分散啦，咁如果咧加埋市民同埋企业咧可以悭到能源咧，要承担嘅电费咧就未必系咁多。不过李立峰，我谂市民可能最关注、最贴身咧，都会系问：咁究竟将个可再生能源嘅比例增加，亦都要喺即系未来啊，系淘汰成个煤电，因为煤电系相对平噶嘛。咁究竟对于我成个嘅电费会系有几大嘅变化？可能呢个先至系市民最关注嘅要点。 我想很多市民都会关注这件事的，即其实我想其实大家你说譬如在香港社会大家讲即是环境保护，大家讲减碳排放，处理气候变化，处理个 climate change， 其实都即大家都不会反对的，是不是减排，但是就真的个问题是实际的影响会是什么呢？尤其对即民生啦，尤其对即生活啦，咁所以就但其实就比较难估计的，起码嗱我不知道，譬如阵间可能同一些即被访者即去讨论相关问题啦，但如果以即係政府提出嘅，即係喺施政報告入邊提出嘅呢個藍圖嘅話咧，咁因為事實上即係嗰個可再生能源其實加都係加到15%啫，即係其實係始終未必係一個最大嘅比例。咁另外嘅其餘嘅即係嗰85%喺邊度嚟咧？咁幾大部分係天然氣啦，幾大部分係其他咧，幾大部分係喺其他地方買電啦，幾大部分係可能會甚至即係之前香港都討論過，其實係咪會引用即係引入呢個核電咧，即係呢啲咁，當然核電亦都有佢自己嘅即係可爭議嘅地方啦。咁呢啲全部都會影響到，即係頭先講嗰個即係實際嘅譬如即係電費問題啊咁樣。 咁除咗咧即係嗰個發電嘅能源組合到底係點之外咧，另外亦都可能咧要由市民嘅用電習慣去着手啦。因為譬如政府咧亦都有一個嘅目標嘅，希望咧住宅樓宇嘅用電量咧能夠咧係減少到2-3%，这个目标亦都是2050年或之前啦。咁商业楼宇嘅用电量咧，亦都系可以咧，即系再系比喺2015年咧，系减少3-5%。住宅楼宇嘅用电量咧，就系减少2-3%。咁嗱，即系如果系咁嘅时候，即系变相咧，市民同埋企业咧都要系花功夫噶咯。咁到底市民嗰方面又可以有啲乜嘢嘅方法去减少佢嘅耗电量咧？除咗用一啲节能嘅即系电器之外，譬如系可能系悭电胆啊，又或者系一啲能源效益嘅标签嘅家具之外啦，仲有啲咩方法咧？咁呢个可能都需要即系市民自己都要谂一谂啦，又或者环团咧都可以俾啲 tips 大家嘅吓。 呢度亦都即系涉及到即系一个建筑嘅问题啦，因为都即系大家都会讨论一个所谓绿色建筑。咁其实有时大家喺屋企或喺一啲商业楼宇入边用几多电啦，咁可能其实都会同嗰个建筑嘅某啲，譬如座向啊、通风啊，佢几大程度上会即系被阳光照射啊，其实呢啲都会影响到，即系譬如其实你有几大需要开冷气咧，即系嗰啲咁嘅因素都会有影响。咁所以其实即系喺个成个叫做方程式入边啊，即系除咗话大家即系生活习惯用唔用电之外咧，都可能会涉及到即系一啲建筑物嘅设计，即系建筑物点样起嗰个问题。 系啊，譬如佢外墙嘅物料咧，点样系减少吸热咧？這个都系关注嘅。再讲一次啦，头先咧关于建筑物嘅减少用电量咧，佢嘅目标咧就系2050年或之前，商业楼宇嘅用电量咧系可以较2015年咧系减少3-4%，同埋住宅嘅用电量咧就系减少2-3%。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觉得难唔难达到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咁同埋就系而家如果引入更加多嘅即系可再生能源啊，咁你又点睇咧？香港有几多嘅选择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绿色嘅环团嘅朋友啊，就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刘子峰嘅。刘子峰你好。 hey, 你好，陈燕平， 你 好， 你好，你好吓。嗱，佢成个嘅气候蓝图咧，就其实都包含咗几部分啦。头先都有介绍过，系发电嘅能源组合啦、建筑物节能啦、运输嘅节能啦、减废同埋转废为能啦呢几个方面等等嘅。咁啊，嗱，阿刘志峰，即系如果整体而言，你觉得佢呢份嘅行动蓝图系咪俾到一个方向？香港唔同嘅界别点样去实现一个碳中和咧？ 這個方向呢都略一見到的，不過就是說有個方向是不夠的。你其實即是發電那個的排放佔整體香港的碳排放呢是 66% 是最高的，其次就是 18% 是交通運輸系統。我們即是這樣去看下去，政府有了個藍圖呢，佢仲有一步要行，就係將呢個減排嘅責任就要放落去，即係屬於發電或者係用電高嘅呢啲嘅，無論係商業嘅公司或者係即係市民嗰方面，你如果唔俾個責任，譬如話係電力公司去減低咧，咁淨係政府有個藍圖講。又冇一個即係硬性嘅，即係好似法例咁樣去規定咧。咁呢個係有即係有啲含糊嘅地方。咁啲發電公司咁點樣做咧？係咪即係你要好清楚放咗個責任俾佢，佢就跟足政府嘅法定要求咧，佢就零零林林會做噶啦。即係我哋嘅商業機構係即係好叻嘅，其實。 是，但刘志峰，我见呢两间嘅电力公司呢，佢哋都有回应到呢份嘅蓝图喎。譬如中电佢哋都话呢，即係自己都会尽力去做嘅。咁同埋即係中电呢，佢哋之前呢都发表咗一份即係叫2040嘅愿景咁样啦，亦都系提出呢，就係会系逐步去淘汰燃煤发电。即係佢哋其实自发性地都做緊一啲嘢㗎喎。 係知道嘅，即係我理解嘅，两电其实即係因为政府是每年都有个要求俾佢，根据而家嘅利润管制协议当中咧，其实政府会系收紧佢个排放嘅，就唔系话一下子急，一路系每年都会做，咁佢一定要做呢样嘢。咁况且即系而家成个世界嘅大趋势，大家都讲紧系零碳排放啊，去到。有啲國家仲早過2050年添，香港我哋特首講咗2050年或之前啦，咁好清晰有個目標。咁兩電啦，即係政府話2035咧就唔可以再有煤嘅用煤嚟發電啦。咁呢個清晰啦，咁呢個電力公司一定要去即係叫將呢啲煤機去退役啊。咁但係咧就呢度咧有個問題啦。佢係增加緊嗰個天然氣嘅發電，但係就唔係有好更快嘅速度或者更大嘅力度去增加真係零碳嘅可再生能源嘅發電喎。嗱，大家要知天然氣相比起煤發電咧，係少咗二氧化碳嘅排放大概一半，但係佢唔係零喎。大家唔好誤會，佢並非一個零碳嘅能源，所以咧你係。繼續增加天然氣咧，係補咗煤嗰個空間咧，其實係唔足夠去推香港去到呢個零碳嗰個目標嘅。我哋亦都無論電公司好或者政府好，唔好得淨係諗香港嘅呢、這個，即係我哋咁細嘅範圍可以做幾多少，我哋應該放闊個眼界。香港以外嘅地方啊，政府成日都講話去。踏出去大灣區去發展，去合作。其實可再生能源嘅發展咧，喺大灣區咧，真係有個即係有利嘅位置，亦都近香港，亦都係有足夠嘅地方去俾我哋，譬如發展大型嘅風力發電場啊、太陽能嘅發電場啊。咁然之後將呢啲真係零碳嘅能源咧，輸翻入香港咧，咁你嗰、那個即係。零碳的比例咧，就會增加得好快啦。你淨係靠香港嘅喺海上嘅風力場，計極政府講咗出嚟啦，喺藍圖嗰度講咗話，大概 3-4% 到啦，咁好少咋喎，唔夠喎，又計埋燒垃圾啊、燒污泥啊嗰度又加多幾個 percent， 咁加上其實係即係我覺得要真係體闊啲，咁唔好俾自己個局即係框框地一定係香港發生㗎啦，咁計咁多㗎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開放自己個模型嘅領域啦，咁講。 係，劉志峰啊，我聽落去咧，即係其實你嗰、那個評價咧，或者判斷咧，有兩個層面啦。第一個層面就係可能喺個藍圖入邊咧，即係有啲地方都仍然比較籠統嘅。你話可再生能源即係去到15%，去到某個年份之後，咁但係都仲有成85%，唔知喺邊度嚟啊？咁 most likely 即係好可能就是天然氣。咁但係即係佢未必有一個更加全面啲嘅計劃，或者更加仔細啲嘅計劃，點樣去進一步去推動嗰個嘅可再生能源嘅發展啦。另外一個即係方向咧，即係你個評價入邊另一個方向就係去翻個責任問題。咁就話即係而家佢即係有啲標準，有啲目標講出嚟。咁當然電力公司都即係話會配合。咁即係當然亦都即係我哋可以即係相信佢都想配合。咁但係始終就話喂，咁但係有乜嘢方式去肯定、去確定佢真係配合到咧，真係做到咧？咁始終即係。否則就如果冇就好似得個講字嘅啫，即係你話呢個目標，跟住佢就話配合，咁但係到時候配合唔到，乜都即係冇得做咁。咁但係 係咯，呢個字係可以好虛， 係 好突。 咁但係劉志峰都想問一問，咁會覺得，譬如喺外國經驗又好，或你覺得即係喺呢一個所有話，即係無論講規管或者講個責任問題，仲有啲乜嘢其實可以做咧？即係如果具體少少嘅話，有冇一啲外國嘅例子案例可以參考嘅咧？ 嗱，我睇到譬如係話喺全球嘅國家喺碳排放即係嗰個減排咧，係做得較為理想，就係、是。Sweden 係瑞典，咁因為都有一啲係獨立嘅團體去到每年去睇住佢哋嗰個嘅減排嘅成效，而作出一啲叫排行榜嘅排。2019年同2020年都係排行第一嘅，即係喺世界嘅唔同國家之上。因為佢主要做咗一樣咩嘢咧，就話將呢個減排嘅成個工作係將佢變成一個法例。立咗法，大家知道，如果有個法例咧，大家都要，無論你係乜嘢嘅行業啊，乜嘢嘅來自咩嘅即係界別，都係要依個法例嘅要求去做。法例如果定咗個目標，有個時間表，做唔到咧，就即係法例就會係有對你有個，譬如係罰則啊，或者係點樣嘅即係管制。咁呢個係好絕對係需要。但我哋喺香港唔見到環境局長啊黃錦星好清晰講將呢樣嘢2050年減排去到零呢樣嘢咧，就將佢變成一個法例。一變咗法例咧，就呢啲目標咧，譬如話電力公司而家係個碳排放啊，即係佢已經喺個藍圖講好清楚，66%係嚟自發電嘅。咁將呢、這個寫到明，去到2035咧就減到10%，去到2040係幾多？去到2050咧就係應該去到零噶啦，咁你先至達得到你話零個碳排放嘛。咁你啲目標 set 清楚，每隔幾年啦，你就有立法會啊，有公眾人士嘅傳媒啊，政府就睇，咦？咁呢啲嘅俾咗目標佢嘅公司，佢達唔達得到咧？咁一睇。喂，數字最清晰啦，達得到 OK， 繼續去做；達唔到咧，政府即係個法例就要出手噶啦，咁先至可以務求我哋係依住呢個嘅大概三十年啦，一二零年計，佢哋而家大概三十年呢個較為長嘅時間咧，去到將一目標要落實。如果冇咗法例，即係會好唔穩陣啦。局長今屆嘅咧。好快啊！出年年中就會依時間就落任噶啦。咁分藍圖佢做嘅，下一屆嘅特區嘅政府係邊個做啊？局長啊，邊個做特首？冇人知噶喎。咁會唔會就係話，即係過往都試過噶啦？即係有唔同嘅環境局長，即係下一任嗰啲唔係好睇上一任寫低落嚟嘅嗰啲嘅 政策大綱的圖的過往真的有這些事情發生過、嗯、所以我們很擔憂、就這樣、一個一書的藍圖、啊、就比較是含糊一些，有些法例就絕不含糊，責任交了出來絕對是要符合責任去達到目標。 劉之峰有一個問題都想傾一傾嘅，即係我唔知五點半之前唔夠時間啦，如果唔夠時間，可能睇下會唔會五點半之後傾一傾。就係、是、咧，海事做發展委員會咧係舊年啊發表咗一份長遠減碳策略嘅公眾諮詢嘅結果嘅。咁佢喺嗰份策略入邊咧，因為你頭先提到啊嘛，即係譬如我哋要揾一啲嘅低碳能源咧，大灣區係我哋一個著眼點啊。咁但係根據嗰個嘅諮詢結果咧，似乎有唔少人咧都希望啊香港自己本地能够生产更加多的可再生能源，咁究竟香港在自己生产可再生能源的能力和空间是有几大呢？不如咁啊，你五点半翻嚟可唔可以同我哋都略略剖析一下呢一点，好唔好啊？ 好， 好，唔该晒。咁我哋转头咧揾阿刘志峰再倾倾啦。咁但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觉得香港自己做可再生能源又点睇咧？1872311打嚟倾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高雄市一座大厦发生的大火，消防至今救出87人，其中46人证实死亡，41人受伤。消防将火救熄之后，逐家逐户搜索。局长李清秀表示，大楼7至11楼已经搜救完毕。还在评估死伤详细资料，又指起火点在1楼，正是和警方调查起火原因。有住户说6楼至7楼之间原本设有防火门，但是怀疑被人偷走变卖，导致火势一直向上蔓延。又说曾经有人将通往天台的大门锁上，经其他住户向消防单位反映才重开。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社交网站向遇难者致上最深的哀悼，并且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他说已经同高雄市长陈其迈联系，了解救灾和伤亡的情况，并且指示行政机关向高雄市政府提供最大支援，全力以赴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提供协助。神舟13号载人飞船计划在今个星期六凌晨12:23发射，三名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将会执行今次飞行任务，由翟志刚担任指令长，王亚平将会成为进驻太空站的中国首位女航天员。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次任务的主要目的包括航天员进行2至3次出舱活动，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转接件和悬挂装置，为后续太空站建造任务作准备。现届立法会会期至10月30号，目前立法会有7条政府法案未完成审议，包括涉及劏房租务管制、电检条例修订、引入非本地医生和禁止电子烟等条例草案。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建议立法会主席加开会议处理，有信心会期结束之前可以完成审议积压的法案。李慧琼认为下个星期立法会的会议可以加开会议至星期五，加上十月最后一个星期的立法会会议，相信可以处理所有政府法案。新建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的李慧琼本身亦都动议一项无法律约束力的告别议案，他表示并不坚持要处理告别议案，认为要先处理好政府法案。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寻日初步确诊的30岁外佣，佢被列为输入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 呢名外佣上个月17日从印尼抵港，喺机场嘅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其后喺荃湾思丽酒店强制检疫期间进行嘅6次检测，结果都系呈阴性。他上个星期四完成隔离之后，返回雇主位于大埔天富海湾三期海转十座的居所。上个星期五出现病征，今个星期二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是病毒量低，入院之后的检测结果为不确定，目前仍然有待检验他是否带有变种病毒。他已经在印尼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在本港曾经居住和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受检人士最迟要在今个月16日接受强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埋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喺石硖尾嘅龙珠街去大坑东道方向，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咯，近住南山村嘅慢线系封闭咗噶，咁就系龙珠街去大坑东道方向近南山村嘅慢线封闭咗，一啲巴士路线203号 C 同埋小巴路线2号、41号 A 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至於重陽節的封路方面，在油塘直至到晚上的8點，由高超道通去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的通道是會封閉的。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的龍尾在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主要就是九龍比較多繁忙的地方，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仲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白雀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就松返好多了，而家近住太子道西至到九龙塘会呢一段就比较多车一啲。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挤塞噶，咁所以影响到啦大埔道同埋长沙环道出去旺角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大埔道嘅龙尾排到去泽安村，长沙环道嘅龙尾就排到长沙环港铁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啦，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还有就是福民路去普通道的回旋处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不要揸住电话，又或者夹在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朗平路去朗平、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和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施政报告不同环保的政策，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迈向碳中和，虽然还有30年，但我们所有的策略都要始于当下。一些高污染的、碳排放高的、又影响空气质素的煤那里尽量减，同时间有很多社会好处的，譬如说燃煤发电减少的时候对香港空气质素都会提升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9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0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刘子峰咧倾紧香港气候行动蓝图咧2050嘅。咁啊，问到咧刘子峰一个问题，因为根据咧有一个嘅公众咨询啦，就公众咧系表达咗一个嘅意见咧，希望香港可以自己增加可再生能源嘅生产嘅。咁究竟香港有冇呢一个嘅条件咧？系请啊刘子峰同我哋倾倾。刘子峰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吓！香港有冇呢个条件啊？ 系香港系会有，但系咧，你要靠晒净系香港嘅境内去做晒好足够嘅可再生能源俾我条发电咧，系就冇咁嘅可能噶啦。即系我哋一定要系真系香港尽量做到几多嘅百分比去到最高嗱，而家。局長所講去到2035嗰7.5%-10% 咧，就我覺得都係好保守嘅，啲好保守嘅估算。嗱，即係兩電咧，其實已經10年前計劃咗喺海上啊，各個喺海上起一個大型嘅風力發電場噶啦。咁而今時今天嘅發電機組嗰個嘅發電嘅能量啊，比10年前勁好多嘅，即係倍增嘅。咁盡量亦都即係如果我哋可以用返嗰、那個即係水域嘅有限空間啊，盡量用一啲大嘅基礎呢，嗰、那個發電容量呢係應該可以係都唔錯咁，就兩電同時一齊做，唔好再即係拖住落去啦。另至有一樣嘢呢，政府真係好慢㗎，即係幾年前我都政府大有睇過啦，自己政府嘅水塘就試驗咗一啲嘅浮动的太阳能板在这里发电，试验了都即两年几好多了、但是这个部分很慢，其实香港有17个水塘，这个就是资产，就是政府的，不需要跟我们收购个海翻个水塘是自己。那你这个应该就开放它，就是说给无论是电力公司好或者一些即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者给他投标。边个系一个好嘅计划啊？价钱好嘅，你就帮政府去做呢样嘢，就帮香港发展，即系制造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塘。嗱喺水塘嗰个嘅太阳能嘅效益咧，系好过你安喺屋顶啊！好两成，因为点解咧？喺水塘下边系水，系凉浸浸嘅。你如果嗰个板系有一个凉嘅环境咧，佢效率好多嘅。如果在屋頂曬到興咧，佢係冇咁好嘅。嗱，呢啲17個水塘啊，盡量去用。當然我唔話叫你冚曬水塘，冇可能嘅。但係水塘咁鬼大，係咪你冚咗即係三分一都用咗好多，但係唔好咁即係咁保守啊！呢方面要盡量去做，呢個就可以增加咗。真係計過數，爭唔夠嘅就喺跨香港境啊，大灣區。去發生啦！而家我哋都係喺國內引入緊核電㗎啦，大家即係唔需要好介懷。哎呀，我唔要離開香港發展我再生能源啦咁樣。 好，相當清晰，多謝你，劉子峰，傾到呢一度啊。劉子峰咧係綠色地球嘅總幹事，唔該曬。跟住咧聽一聽聽眾嘅意見，1872311對於電費嘅影響，大家又點睇呢？有黃先生啊，黃生你好。 你好，系我自己觉得，如果政府要住户佢自己即系悭电咧，即系满足即系佢个蓝图吓，佢、个我觉得就难啲啦，因为我哋用电咧就系、有个惯性用电嘅，即系悭极，我觉得都唔系悭到好多。咁但系咧，我就觉得见即系有个睇法啦吓、如果啲發展商啊，起私樓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佢哋都喺屋頂即係起一啲加設一啲太陽能板咧？即係當然頭先嘉賓講都話喺即係喺水塘做就好似好啲咁，但係因為咁多樓宇係咪咁多樓宇都會落成啦私樓啊咁， 我覺得發展商都係即係都要配合政府呢個政策嘅，即係再生出即係可再生能源咧，即係發展商要做要喺屋頂咧啲大廈嘅我啲私樓嘅屋頂咧係建設一啲太陽能板係。幫住户慳電咯，咁我覺得政府喺嚟緊即係佢都會每年即係會起一啲公營房屋啦。咁喺公營房屋嘅頂部啦，即係屋尖頭嗰度啦，政府應該要帶頭係做依樣嘢，起啲太陽能板係即係變咗喺大家即係發展商同政府係合力之下咧，即係唔做多都做少少啦。即係我覺得都係有利於個新再生能源嘅發展。 好多謝曬黃先生，你立峰其實我哋嘅聽眾都幾多，即係有建設性嘅睇 法 嘅， 係啊，係啊，即係有實際建議。 咁但係當然亦都可能咧，即係建築業界啦，或者其他嘅發展商等等啦，會唔會係有機會可以積極回應呢啲嘅提議同埋建議咧？咁往往會唔會亦都可能咧係要睇下究竟政府拋出啲乜嘢嘅誘因咧，或者係咩嘅方法咧去促使佢哋做到呢一步？因為其實譬如我記得即係以前咧，譬如海事做發展委員會啊，或者其他咧，佢哋都做咗一啲嘅研究嘅，咁亦都是由建築物的即減碳嗰方面去到著眼的究竟即政府會不會亦都可以在呢方面再做一些研究呢？剛才咧，黃先生也提到在生活上面咧點樣減到能源的使用啊。電話旁邊就要請嚟咧呢位嘉賓同我哋傾傾啦，就是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啊。林超英你好， 你好， 你好啊。 嗱，林超英啊，傾點樣即市民由實際生活慳電之前咧，不如。都请你讲一讲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你自己点样整体去评价呢份文件呢？ 我觉得就比以前咧就进步好多嘅，因为今次一就好肯定2050咧，我哋会走向呢个零碳嘅目标啦。因为以前嚟讲咧，好多人觉得冇可能嘅，咁就政府终于行咗呢步，讲到好清楚，而且咧今次就。同去年讲嘅时唔同啦，今次咧就佢真系叫做有个蓝图嘅，就都有啲过程，譬如话嗰、那个我哋香港嗰个能源嗰个结构啦，以前就最早其实烧煤嘅，我哋而家咧到咁上下会整到零烧煤啊，跟住咧就再开发多啲本土嘅可再生能源咧。呢啲以前都係講得比較弱啲嘅，今次講得比較強啲。咁我覺得就睇到政府都有個積極性嘅。所以我總體嚟講，我感覺幾好㗎。譬如嗰啲汽車，以前覺得以後唔準俾燃油車啦，冇可能嘅。但我哋而家講得好清楚啦，幾時幾時就會香港咧唔再發牌俾燒油嘅車。咁就而且仲開始講緊燒氫氣嘅車啊，呢啲以前又係政府覺得冇可能嘅，就而家都講咗。咁我覺得一步一步向前啦，所以我就可以話比較開心嘅嚇。 你頭先提到咧，就係即係香港自己係咪可以即係本土生產多啲嘅可再生能源啦？咁但係喺香港本土生產可再生能源嘅能力啊，同埋同我哋喺區域合作之間咧，其實應該你睇咧嗰個百分比應該係點樣嘅？係唔係我哋都可能最終係要比較多咧，係靠由成個區域入邊咧去輸入一啲可再生能源，而香港嘅生產可再生能源嘅能力可能只是做一个补足咧，会唔会系咁咧？ 哦，始终都是咁样嘅，因为始终香港都系面积细，但系用能量嘅人就咁多，因此咧，我哋点都生唔够俾自己用噶啦。就系而家讲嚟讲去咧，我哋搏到尽都系去用埋最新嘅科技咧，自己本土生嘅能源都只能够去到10% 咁上下啦，或者多少少。咁所以90%都要喺出边嚟嘅，一系就买啲燃料翻嚟烧发电啦，一系就要喺外边引，即系输入啲电啦，所以系得呢两条路走嘅啫。 外边输入啲电，其实两间嘅电力公司而家即系你睇到咧，系咪都有向呢个方向做紧嘢咧？ 就我哋本身就已经有直接输入啲电咧，就核电啦。咁核子发电就占咗我哋25%嘅。咁就一路都系咁样噶啦。咁 就如果即係我講嗰個大膽假設，如果我哋香港人咧用好啲科技，生活上又能夠減少用電咧，咁如果我哋譬如我哋全香港連埋商界咧，如果我哋能夠減少用一半嘅電咧，咁核電就變咗佔我哋50%嘅喎，而實際上個量冇增加嘅，所以大家可以咁諗嘅就係、是，如果我哋減少用電咧，我哋嗰個趨向零碳嘅目標係行近一大步嘅喎。咁所以唔好淨係諗住科技，有部分真係要我哋自己減少用嘅。 林超瑩，即係講到減少用電啦，即係嗰個生活習慣啦。頭先有位聽眾都話啦，即係可能一般香港市民接觸，我覺得好難嘅喎，即係始終生活習慣嘅嘢，即係大家習慣咗。有冇一啲即係方法，即係譬如當係一步一步嚟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一般香港市民佢要開始減少用電啦，你好難話一下子突然間叫我下個月減一半㗎嘛，係嘛？咁但係如果一半一半一步一步嚟嘅，其實最開始最可行嘅對一般市民嚟講，其實可以做啲咩咧？ 譬如如果用开冷气嘅，就换一啲而家好高效率嘅冷气，咁咧你就已经悭咗成半噶咯， 系 好犀利嘅。而家啲科技，就另外咧就系、是，如果你唔能够成晚唔开冷气嘅，咁你咪喺瞓觉嗰阵时开冷气，咁即系而家好容易，你控制到佢开几耐咯，你咪开佢一个钟头，瞓咗，咁咪冇问题咯。其实最难搞就系瞓。嗰架下啫嘛，咁就而且咁样噶嘛，你开一个钟头，连埲墙都凉埋噶嘛，熄咗佢之后咧，埲墙啲凉气就出翻嚟。咁仲有咧就是，我就系明讲噶啦，如果你有把即系15cm 直径啊，英制就6寸直径嘅 USB 风扇仔咧，就轻轻吹住咧，你都会觉得几舒服，有啲凉嘅感觉噶。咁就嗰、那个就两伙伴啫。你用冷气机咧，系千几火、2000火的，你一睇一听都知道个差距大好大嘅。咁冷气系一个主要嘅，咁我明白好多人话哇冇冷气好难过，咁问题就系、是，你开住冷气呢、這个世界又兴啲，将来你又要再开多啲，即系呢个无止境嘅。我觉得大家都要谂一谂，我又觉得都几多后生仔会谂呢个问题嘅，我喺 Facebook 上面，我喺啲Facebook 度講下我唔開冷氣咧，都好多人話我都唔開咁樣。要你零開冷氣咧就唔得，我覺得可以漸漸養成嘅習慣，開少啲，開少一半你就已經慳咗一半電啦。 是不過咧，你頭先講到咧節能嗰度啦，如果我睇翻佢成份嘅文件啦，佢都有一啲嘅目標嘅，譬如喺佢喺嗰個樓宇嘅節能上面咧，佢就講咗兩個目標啦，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希望。喺2050年或之前咧，商業樓宇嘅用電量咧係可以比較2015年咧減少3-4%嘅，咁而住宅樓宇嘅用電量咧就減少2-3%。其實不如你又講一講咧，佢哋定呢兩個目標，你覺得有冇再提升嘅空間咧？ 嗱，其實呢，我覺得咧提呢兩個數目前咧係根據而家嗰個。譬如做，尤其是系做冷气嗰个科技啊，就根本上咧，现在譬如话好多商场都发觉咧，佢将佢哋嗰个空调系统咧，一换咗新一代嘅话咧，最少悭30%嘅，喐下悭50%嘅。然后当然你仲有一啲智能嘅管理方法咧，可以争取多啲嘅。就所以咧。現在政府寫得出嚟嘅目標咧，基本上係以現在嘅科技睇咧，都係做得到嘅，輕易做到嘅。當然啦，你可以再進取啲。咁我估政府可能做嘢都要穩陣啲嘅，咪講一個睇得出做得到嘅。不過我真係希望所有人都幫手咧，自己再動啲腦筋咧，係做得比呢個數字更好。我覺得係可能嘅。 另外一啲嘅人士近年啦、近期啦，都不断喺度提咧智能电表啦呢一样嘅设计啦。咁你又觉得即系智能电表呢一样嘢系咪应该都可以再着力啲去到推广咧？系咪可以个悭电嗰个嘅效益啊？系咪应该会再高啲咧？可以？ 哦，其实智能者即系话等你都几清楚知道自己点样用电或者嘥紧电嘅。咁你一知道边度嘥电？要交多啲電費，你都肉痛噶嘛？咁所以其實智能電錶佢本身就唔，佢本身唔會幫你慳電， 但佢俾一啲資訊嚟咧，令到你醒覺，你可以做啲咩嘢嘢慳電。就其實人係好聰明嘅動物嘅，得多啲資訊嘅話咧，佢係諗到點樣去諗計咧，係用少啲電嘅，而唔減自己嗰個生活舒適程度嘅。所以佢主要嘅作用就係喺嗰個資訊，令到你即係令到你有辦法去減用電。 但是因为它按时段收费的嘛，那在某些高峰期呢，其实它就会有机会，即是都不是有机会，其实你会交费了电费的，即是也会令到有些人士觉得喂，其实都挺不抵的，我那段时间我真的用这么多电，有时高峰时期真的很难做开。 那呢，即是我读科学的，那你咪在平的时候用一些电，即系攞佢啲电嚟储咯，跟住 点储啊？我可能真系要嗰个时间，我先至可以用到。譬如佢可能系要煮饭嘅，咁佢系要用啲电力嘅产品去煮饭嘅，真系要嗰段时间嘅。 咁嗱，呢个世界咧就其实要谂巧就好多巧嘅。譬如话，我咪譬如话咁样一个好简单嘅谂法，就唔系话呢个就系将来嘅解决方案。你要可以喺电瓶嗰阵时咧煲一大煲水，跟住咧我哋只要用个真空煲装住佢嘅话咧，喺电季嗰阵时我唔用电，我就喺真空煲度倒啲热水出嚟，咁咪解决咯。即系其实系有窍噶嘛。我呢个只系用一个示范式嚟同你讲啫。即系只要佢有电力差距，嗰个价钱有差距咧，呢个世界就会有啲产品帮你咧。利用平嗰阵时储咗啲能量，然后咧就喺贵嗰阵时咧，我唔开电掣，我用自己储咗嘅能量再做佢啊嘛，梗有计嘅。就佢个世界科技市场咧，佢就会利用呢个差额咧，系做一啲嘢嘅。所以喺呢方面，我比较乐观。 所以即系阿林主任讲法就话，即系其实系一个资讯问题啦，即系有咁嘅制度，有咁嘅资讯，咁其实咧，即系普通市民咧，即系佢知道咗之后咧，佢可能自己都会谂到窍嘅，即系谂到窍去点样样去点样样系去悭电啊，或者甚至帮自己悭钱啊咁样。 系啊，人呢只动物最叻转空子噶嘛。 系。 阿林主任其实系咯，林主任你头先提到啦，一开始讲到即系你其实你见到个蓝图，你都基本上都觉得乐观或者觉得满意啦。如果，但亦都會即係頭先，譬如我哋都同即係環團嘅即係負責人傾咁，都會有時可能都會有個擔心，就係話你 set 咗啲目標啫，你設計咗啲目標啫，即係係咪真係做到㗎咁樣？或如果即係從你嘅角度，你覺得如果即係講緊話下一步啊，即係如果從尤其從政府嘅立場，從電力公司嗰個嘅位置嘅話，佢即係其實下一步需要做啲咩咧？即係其實唔係話 set 咗個目標有佢咁就佢自然會達成㗎嘛。 其實我知道啲電力公司都已經其實仲早過政府出呢啲嘢之前已經諗緊計㗎啦。譬如就而家就話唔燒煤，轉做燒天然氣啦。但天然氣其實都會放二氧化碳，所以下一步咧就用第二樣嘢去代替天然氣嘅。咁就現在咧，啲電力公司已經同出面啲即係供應商已經簽曬約咧，係將來會引進一啲咧初期係燒天然氣嘅發電機，但係咧就已經準備好將來咧可以轉做燒越嚟越多嘅所謂綠色氫氣，即係用可再生能源做出嚟嘅氫氣，所以啲電力公司咧。几乎可以讲，仲紧张个政府已经向前走咗一步啊！因为点解咧？其实你哋可能都开始留意嘅，就系呢个化石燃料嗰啲价格咧，呢几年咧系起落好大嘅。 系 呢种咁嘅情况，系喺我哋而家呢个由化石燃料过到未来嘅状态咧，呢段时间咧系会出现嘅起伏时期咧。电力公司佢为咗保障自己嗰、那个即系安全，即系电力嗰个燃料稳固嘅情况咧，佢都要开始谂，可能我要谂可再生能源做出嚟嘅氢气咧顶住嘅。而我都几高兴啊，就即系连政府开初都唔系几接受呢个用氢气呢样嘢咧。原来电力公司仲早咗一步，已经走紧啦。因为咧个时势令到佢哋一定要谂计，因为以防将来唔妥，好多人就惊电费增加啦。咁我其实都多次同政府讲嘅，为咗保障我哋嘅社会上最基层嘅人咧，无论几时都有 適當的能量俾佢可以煮食。咁啊，其實我哋將來咧嗰、那個政策係一定好似供水咁樣咧，供電係一定有一個額嘅，係唔使錢嘅。 嗯， 然後咧就喺呢個額以上嘅收費咧，就令到電力公司能夠維持佢個成本。係，咁即係總之唔好有人俾我哋賴低喺後邊咧，就要捱貴電費。 係， 咁所以將來個電費咧就嗰、那個價格唔係淨係講供求啊，仲要講最低嘅能量供應要俾人能夠生存。好似水費咁樣、 嗯、好多謝曬你林超英，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跟住咧，我哋聽有位聽眾林生啊，你好林生。 啊，你好啊，支持。 係。 咁啊，我認為咧，環保嘅我十幾年嚟都分類嘅，但係我怕咧，政府係走火入魔，我哋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加錢點解咧？我見到外國啲咧，就今日收塑膠盒明又收鐵器啊，後日收。就收其他嘢咁咧，我哋又唔使去街噶啦，因為你屋企等佢，就好麻煩，仲要就加費啊！嗱嗱，遲啲話明年就加費啦。咁我哋啲小市民咪未見蛇嚟先見其害啦、 嗯。 我認為一鼓勵嘅嚇，即係鼓勵。我好似我十幾年嚟自動自覺分類嘅塑膠啊、鐵器啊咁啊，慢慢都擺落屋村嗰度噶。 知道，多謝曬林先生。不過市民亦都可能要逐步適應咧。我哋依啲嘅即係節能啊，或者係環保嘅措施咧，喺個生活習慣上面都真係需要改變啦。跟住我哋聽一節六點鐘嘅新聞報導。 83%，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傍晚新聞天地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但系反方向啦，落去铜锣湾嘅支路咧就车多缓慢。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咧系多车一啲。路面情况主要咧都系旺角同埋深水埗一带咧比较繁忙一啲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仲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路明道，龙尾系排到去路明道。咁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九龙塘嗰段咧多翻车啊。而家近住界限街嗰段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嗰段咧，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白洋街都系车多缓慢啦，龙尾去到泽安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深水埗港铁站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元洲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提一提大家啦，喺深水埗有水管紧急维修，医局街同南昌街交界嘅多段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要小心啦。另外喺龙珠街去大坑东道方向近住南山村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部分巴士路线啦。203号 C 同埋小巴路线2号、41号 A 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朗平路去朗平、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呢排萧叔叔咧好中意讲一啲我哋英式英文口语常见嘅字。今日讲呢个字咧就系 Nick。应该咧有唔少听众咧都系叫呢个英文名啦 ，Nick 通常就系 Nicholas 啦。 或者 Nicole 啦嘅一个简称啦。OK，Nick 呢个字咧，其实亦都可以做一个动词嘅，咁亦都系英式英文口语常见嘅一个字，但系咧系都几 informal 嘅，唔系特别话超级认真正经书写用嘅字嚟嘅。意思就系去偷一啲东西，譬如人哋问你 Where's your cookie？就是、喂，你个 cookie 去咗边啦？咁你可以话，哎，好似俾人食咗，咁你就 somebody nicked it，somebody nicked it， 就系咧 nicked 叫做 ed past tense，OK？、Okay? 譬如你系咪攞啊边个噶？咁样咁你可以话 ，did you nick that from somebody？ 咁就系 nick 嘅意思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二十四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李立峰，日前咧一宗发生喺港岛西区啦，涉及到的士司机嘅凶杀案咧，都引起咗市民即系或者业界嘅相当之多嘅关注啦。咁疑凶咧而家就落网噶啦。咁不过咧，关注嘅地方就系的士业界咧就会觉得喺个安全上面啊，系唔系可以做多一啲嘅措施保障到的士司机咧？譬如举个例。是不是可以在司机位同个的士乘客的后座位那里加一个胶隔板以保障安全呢？但是似乎呢业界都有提出过相关的意见呢，好一段时间呢，但似乎都是实行不到。 是啊，即是香港的情况就是其实跟外国不同的，有些外国的国家呢，他们的士本身的设计就是有些即是擋格嘅，咁但係香港嘅一般嘅即係車輛就唔會有啦，咁所以就可能講緊過往可能有啲的士司機佢會自己想咁樣做，或自己真係會做嘅整塊膠板，咁但係出現嘅情況就係即係據業界嘅反應就話，其實去到一啲即係譬如機電工程處去查車嘅時候咧，就會話，呢個唔係你哋嗰、那個個車輛嘅原本嘅一部分嚟嘅，原本嘅設計一部分嚟嘅，咁就唔得要拆嘅咁樣，咁就變咗好似有個即係模糊地帶，因為運輸處。講法就佢哋唔反對嘅，咁但係就去到機電處就又會用另外一個嘅即係一啲考慮啦，就話啊咁樣唔係咁好喎，唔得喎咁樣，咁就變咗有啲模糊啦。即係我諗對業界嚟講， 唔單止係講緊一般嘅安全啦，我記得咧即係應該係舊年啦，或者再前少少時間啦，當新冠肺炎嘅疫情咧比較嚴重嘅時候啦，的士業界都有講過係咪可以喺嗰、那個乘客同埋個司機座位之間啊加翻一塊膠板咧，亦都可以保障。到咧雙方嘅安全嘅，咁但系似乎就終究都系有啲問題咧棘住咗啦。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無論你係的士乘客也好，無論你係的士司機也好，其實如果可以加一塊膠板啊，你自己嘅睇法贊唔贊成咧？會唔會都有助啊？即係雙方嘅安全咧？又或者係的士司機大佬，你自己有冇試過係裝咗呢啲膠板？咁驗車嘅時候又要點樣做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噶。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业界嘅代表，就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啊。吴坤成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嗱，我哋倾咗一阵先啊。我想问咧，即系加胶板呢个状况咧，虽然就唔系一个正式嘅做法，但系普遍嚟讲，业界嚟讲有几普遍系有咁样做噶。 两位主持，首先我要讲先，就对于业界咧，有我哋有啲所谓。同業咧辛苦咗咧，我哋今次覺得非常可惜同好惋惜嘅，同埋希望佢啲家人咧就盡快釋懷啦。至於你所講安裝呢個防盜膠板呢個問題咧，頭先你哋喺有位支持喺即係節目裏邊講咗咧，其實已經拖咗好耐好耐咧。我覺得呢個時間應該政府要即係同業界盡快開一次特別會議咧，就嗰啲膠板裏邊大家咪去訂立嗰啲標準，係點樣安裝得嚟咧？让验车中心里面能够不要太多问题发生，装了标准是怎么装法，因为你装了胶板之后验车没问题，其实验收方面都不会有什么产生，如果当有意外的时候 律師處昨日講咗啦，佢哋唔反對啫，但你見到驗車中心度裏邊嚟講咧，大家冇個好嘅制度嘅即係標準咧，咁你變咗你驗車要拆嘅時候咧，你後加嗰啲所謂配件或者零件咧，當有意外，譬如話有即係執車嘅時候撞到成個頭個有少少皮受傷之類咧，咁啲所有如果佢補償點樣如何是好咧，係嘛？咁其實裝塊咁嘅膠板，頭先主持都講咗啦，喺疫情嘅時候，甚至乎之前業界不停都係講想裝呢塊板。呢塊板其實所費唔係好多，可能係講緊一千幾百蚊而埋安裝下。咁但係能夠保障到前線司機嘅營運，我相信除咗今次呢單 case 之外咧，你大家留意過咧，經常性有時有啲醉酒嘅人士，甚至乎早幾日都見到啦，早幾個月都有啲所謂外地成日飲醉酒咧，係手動去影響到個司機駕駛個情況咧，引致到驚駕駛一時造成意外，呢、這個係我最擔心、最擔心嘅。 嗯，吴君臣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一阵间就要听听六点半的新闻报道啦。咁或者呢我们六点半新闻之后呢再同你倾倾啊，或者你都可以比较详细地去讲一讲呢，譬如而家你们业界是加咗啲胶板，咁究竟是那个胶板有没有一个规定或者规范，到底个大小啊，譬如厚薄啊，个质料啊是怎样呢，同埋在验车的时候怎样是过不到关呢，或者一阵间你可以同我们倾倾这个问题的。当然亦都继续欢迎咧系的士业界嘅朋友或者系乘客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高雄市一座大厦发生的大火，消防至今救出87人，其中46人证实死亡，41人受伤。消防将火救熄之后，逐家逐户搜索。局长李清秀话，大楼7至11楼已经搜救完毕，还在评估死伤详细资料。又指起火点在1楼，正系同警方调查起火原因。有住户话，6楼至7楼之间原本设有防火门，但系怀疑被人偷走变卖，导致火势一直向上蔓延。又话曾经有人将通往天台的大门锁上，经其他住户向消防单位反映，先至重开。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社交网站向遇难者致上最深的哀悼，并且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他说已经同高雄市长陈其迈联系，了解救灾和伤亡情况，并且指示行政机关向高雄市政府提供最大支援，全力以赴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提供协助。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高官会见台湾在美人员等消极动向发表谈话，奉劝美方停止说一套做一套的拙劣伎俩，趁早抛弃以台制华的幻想。发言人说，美方言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对外发出极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信号，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强调，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方核心利益的言行，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回击。美方不要幻想一边寻求中方支持配合，一边恣意妄为，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红线，中方绝不吃这一套。较早前，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与美国新任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会晤，康达在会后说，期待与萧美琴合作进一步强化美台关系。现届立法会会期至10月30日，目前立法会有7条政府法案未完成审议，包括涉及劏房租务管制、电检条例修订、引入非本地医生和禁止电子烟等条例草案。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建议立法会主席加开会议处理，有信心会期结束之前可完成审议积压的法案。 李慧琼认为，下个星期立法会的会议可以加开会议至星期五，加上十月最后一个星期的立法会会议，相信可以处理所有政府法案。身兼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的李慧琼本身亦都动议一项无法律约束力的告别议案，他表示并不坚持要处理告别议案，认为要先处理好政府法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我们会在明年下半年合并了普通和公额长生津，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而合资格申请人将领取高额津贴。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我哋剛才咧就傾到啊，喺的士嘅司機啦，同埋乘客嘅座位之間咧加裝膠擋板嘅問題，即係第一就係為咗保障的士司機嘅安全啦。咁第二咧，亦都之前啊喺疫情比較嚴峻嘅期間咧，亦都有的士業界咧提出過呢一樣嘢。咁但係其實過去咁多年咧，呢一樣嘅做法咧都冇可能，即係或者係唔能夠咧係正規化嘅，到底這個問題是出在哪一度呢？嗱，心機旁邊的聽眾朋友，無論你是的士乘客也好，的士司機也好，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講講你的意見和看法嘅。電話旁邊咧，我哋繼續咧請翻就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的永遠會長吳君成嚟同我哋傾傾先。吳君成你好。 系，两位支持，各位听众好吓。 系，嗱，其实 系你 讲先。嗱，其实我都想讲翻咧，引述翻咧，即系运输署嘅说法，因为我哋都同运输署咧查询过啦。咁运输署就话咧，其实即系都原则上即系唔为反对咧喺的士车厢入边咧装设防劫嘅透明胶板噶。咁如果系业界决定安装咧，署方就会喺做的士车辆检验嘅时候咧，一并要检视有关嘅设施啦，确保。是符合标准，三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有关的装设必须是要牢固安装，设施的边缘或者是平面突出地的部分要用软物料包裹，和有关的设施如果是有一个付款的托盘，托盘的边缘亦都要用软的物料适当包裹的，有三项的指引。指引在这里，其实为什么做不到呢？吴君成， 因为咁样嘅，我觉得运输署呢啲说话咧，有少少叫模棱两可啦。我觉得喺呢个时间，应该大家系应该坐低落嚟咧，运输署究竟同埋呢个验车中心个标准咧，对呢啲所谓胶板嘅大细指引咧，有清晰嘅规定咧，让我哋车主同埋即系我哋验车嘅时候咧，揸车验嘅时候咧，唔会产生话大家要即系怕，因为难过关要拆卸之下咧， 令到保險公司有機會，因為佢安裝一件嘢咧，未經驗資合格咧，有咩發生嘅時候咧，基金公司有啲用拒保咧，造成好多障礙。所以我覺得呢個時間咧，我哋都盡快會透過，即係約我哋界業市民議員啦，揾埋政府嘅驗車中心、運輸署坐低，就究竟個口薄大細同埋各方面嘅標準，佢出個指引，我哋咪去做咯。因為裝呢件嘢咧，其實講緊係唔係太多錢嘅。可能是连埋装工是几百蚊至一千蚊左紧咧，你都可以保护到个司机，亦都令大家去安心咧。我觉得绝对应该做嘅。 系，但系吴君成啊，亦都想请教咧，即系刚才头先我引述运输署嘅回复嗰几点咧，似乎都几清楚嘅噃，就系、是、嗱，你第一就要装得稳啦，咁唔容易咧去脱位或者系变形啦。第二，如果你有突出部分咧，就用啲软嘅物料，即系唔知系布啊定系海绵啊，包咗佢就冇啲尖利嘅边缘或者角位，即系防止整亲人啦。咁同埋，如果你有一个付款用嘅托款。又要用一个软物料适当包裹，其实都几清晰噶咯。点解都系你哋觉得唔够清晰咧？唔系太清晰，唔系太清楚喺度。 因为咧呢个所谓我哋叫防盗胶板咧，以前即系讲紧呢十几廿年咧，因为以前新界咧个劫案多嘅时候，好多司机自己装嘅。咁但系发展到而家咧，啲科技或者甚至乎嗰个生产过程都越嚟越低咧。其实业界都好想装，但系因为而家睇到嘅情况咧，近来即系尤其是夜间司机咧。即係被即係話所謂即係駕駛嘅時候被影響到駕駛，甚至乎有安全上嘅問題咧，好多人都願意裝嘅。但運輸署講啲説話裏邊咧，我哋同佢查詢過咧，我哋覺得佢應該有個指引標準大細，甚至乎個尺寸，甚至乎我哋啲標準俾佢去驗車中心驗妥咗之後。呢、這個就係我哋標準啦。 係咪？我想問，係我想請問先，係咪即係以往都試過即係大家拎架車去驗嘅時候咧，就係因為裝咗一啲膠板過唔到關啊？ 因為驗車中心嘅時候咧，佢覺得啲嘢係附加上去咧，佢哋可能驗車時候好多挑剔，甚至乎好多嘢就冇咩指引咧，好多人建議咗啲所謂車房拆翻佢之類啦。咁變咗你喺運輸處驗車嘅時候，你係唔係一個標準嘅尺寸？亦都得到運輸處甚至運輸處官員驗車中心批准咧，咁有時因為喺驗車方面，有時有多少揩碰啊，造成有時有乘客方面有時觸碰到啊，有咩損傷嘅時候，跟住後面嘅後果都係嚴重嘅時候，大家未有啲避忌咯。咁覺得呢個時間應該每件事而家始終都要坐低去傾㗎，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政府而家嘅運輸處同驗車中心裏面，同埋我業界應該盡快坐低就呢、這個。膠板防盜呢個膠板裏邊嚟講咧，真係有個指引出嚟，我哋覺得會清晰啲咯。如果唔係變咗咧，我哋成日夾喺中間嘅時候咧，又驚保險唔保，又要驚驗車中心亦都唔俾佢驗車。咁驗車嗰個所謂驗車師傅自己拆上去算數啦。咁即係呢個咁嘅即係斬腳趾避沙蟲嘅方法，我覺得而家。根本不切實際咯，係嘛？ 係咪即係阿吳生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即係話其實喺業界或者即係各位司機大佬個經驗入邊咧，即係其實係可能係講緊唔同嘅部門，可能運輸處啊、驗車中心啊呢啲唔同嘅單位或者部門咧，佢未必有個好好嘅溝通，即係未必有個共識，究竟點樣先叫得？因為嗱，如果我而家係一位即係的士司機，咁我根據而家即係運輸署嗰個嘅即係講法，我就係咁樣裝膠板啦，就係頭先阿陳燕平講啦，即係唔會脱位變形，有呢個軟物料包裹咁樣樣。但係即係你哋會擔心，就算跟咗，其實都唔知驗車中心會點，可唔可以咁樣講？ 冇錯啦，冇錯啦，因為通常。驗車中心你冇個特別指引咧，你係後加裝嘢上，通常佢都會驗車嘅時候啲刁難。咁驗即係你車房嘅説話講，所以驗架車使咁多錢都唔想因為驗車咁嘅情況唔合格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即係盡量避免嘅。咁但我意思覺得，如果裝咗係好嘅，係咪應該普及化咧？咁讓你如果驗車合格嘅時候，個標準亦都係即係驗車中心批准，咁驗車公司都唔出現話會拒保啊，甚至乎有時推卸責任咧。你成個行業嚟講，就比較可以理順咗佢咯，係嘛？ 即係話其實係即係你覺得喺你哋業界嘅角度嚟講，即係運輸署呢個講法，佢仲未係成為一種即係正式嘅規範，未成為正式規條，咁所以就 覺得係咁嘅標準嘅，佢應該同個業界開會俾個尺寸嘅標準出嚟，同埋驗車中心講清講楚，以後就按呢個標準去做。咁我哋清晰，我哋裝好曬之後咧，驗車嘅時候唔使拆，即係句説話講，驗車合格咗之後咧。咁相信保險公司或者其他有咩發生嘅時候，就唔會推卸責任咧。成個行業咪換句説話講，裝咗咪 對前線司機駕駛安全方面保障嘅説話多啲咯， 係嘛？啊，但吳君臣，我想問咧，你知道你行入邊有冇啲人士係裝咗啲膠板而驗車有過到關㗎？ 我知道啲佢裝咗之後去驗車嘅時候咧，就備受刁難嘅事故。咁所以好多車房咧，架車揸定咗之後咧，佢驗嘅時候自動自己拆咗先。 即係其實你哋係咪未聽過有裝咗啲膠擋板，以後驗車又可以過到關嘅咁樣例子係咪啊？ 因為你要明白咧，主持兩位主持，因為驗車如果標準有咗喺度咧，大家一個標準嘅時候咧，咁當有咩所謂少少嘅 high 碰嘅時候，個乘客耷耷架車個車頭個額頭或者撞到塊膠板造成或者有少少嘅受傷咧，咁驗車師傅拒保嘅時候咧，就讓一前面司機甚至乎車主咧，嗰啲方面係唔清晰嘅時候咧，佢好多嘢覺得就係完全無所適從，明唔明啊？咁所以就喺呢個時間，我覺得應該成個即係的士行業裏邊，無論政府運輸署、驗車中心，甚至乎業界坐低講曬嘅標準。想將成件事處理好嘅，就唔好好似而家咁，我朝朝出嚟講，我唔反對你，又冇話俾個標準你。咁驗車中心就喺度，即係得博咁，你話得唔得？咁落去我覺得唔係好事咯。 理解嗱，不如我吳君臣，我問多最後一個問題啊。其實我想理解一下咧，因為驗車就係機電工程署嗰邊負責噶嘛。既然呢個問題已經延續咗咁多年啦，你哋自己有冇問過機電工程署到底佢個標準係點先？ 因為我哋本身嚟計咧，如果俾架車房去驗嘅時候，佢哋免麻煩拆咗之後咧，就冇去跟進件事咧。好多時因為個情況係個問題發展咧冇咁嚴謹嘅時候，好多人就覺得唉息事寧人啦咁。但係正正而家見到問題越嚟越嚴重，甚至乎夜間，我諗個 case 唔係單一，淨係講今次呢個所謂案件啦。咁其實有時啲所謂乘客飲咗酒咧，前線司機揸車嘅時候咧，俾啲所謂飲酒乘客可能觸碰到佢嘅手或者啲胎盤咧，會造成危險咧。有時我叫佢坐後邊都好，可能會影掂佢條頸啊，掂到佢個膊頭啊，都影響到駕駛安全咧。我覺得呢個時候更加要將呢件事更加具體化去處理好佢咯。所以我覺得就唔好大家再迴避，亦都約埋相關部門開始特別會議，將件事釐清清楚佢咯。 好多谢晒你吴君臣，唔该晒。吴君臣咧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嘅永远会长。啊，李立峰，其实我哋都曾经咧查询过机电工程署嘅，到底佢哋即系点样睇咧？的士装胶板呢个问题，同埋有冇啲嘅标准嘅？咁不过暂时我哋都未收到机电工程署嘅回复啦。但系如果头先依句同阿吴君臣之间嘅即系访问咧，似乎就系好似咁多年以嚟咧，大家唔同部门或者唔同嘅单位啦，无论是的士业界也好，运输署也好，机电工程署也好，其实都没有就这个问题正式地去到沟通过。 亦都即有个情况，就如果用刚才吴君臣的讲法，就话即其实个问题是运输署有个标准啦，但其实个问题是它是不是一些硬标准，是真的其他部门甚至保险公司，刚才 吴君臣 都很强调即是验疏问题，甚至保险公司都承认这种标准的呢，我又觉得这个是即是一个即合理的質疑，或者一個真的存在問題。但是剛才吳君臣也提到，就是亦都很可能是這麼多年來解決不到，就是因為有時在個實際操作裡面，大家有時都就是避了個問題算了， 過了就算了， 是啊，又或者我拆了先去驗啦，那就變了就一路在那裡好像拖住，就是大家就用一些就是可能是少少得過且過的方法，就是處理了或者頂住個問題先，那就變了真的未能夠真的有個比較正規的去真係大家坐埋一齊，真係去一次過講解決個問題咯。 我諗今次呢一宗嘅不幸事件啦，亦都令到大家再正視相關嘅情況啦。咁亦都咧要留意一下，到底譬如運輸署同埋的士業界同埋即係相關嘅唔同嘅部門啊，會唔會真係可以坐低落嚟仔細地去傾清楚咧？電話號碼18723，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咩意見同睇法，打嚟同我哋傾傾啊！有位文先生喺度，文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系有咩睇法？ 我本身咧就系呢个的士车主兼司机嚟嘅， 系 咁喺旧年嘅疫情期间咧，咁咧皇冠车行咧就推出咗一块胶板，咁咧就系俾我哋司机咧就防疫用途嘅， 系 咁我咧就经过啲手机 call 车平台咧，咁咧就装咗一块，咁就经过平台 我裝嘅，咁當時費用咧係連埋嗰塊膠板同埋人工係200蚊，咁我嗰塊膠板咧就非常之好用啦。咁一嚟咧可以做到一個防熱效果啦，二嚟咧坐喺我司機位後邊嗰位乘客咧，即係如果要對我有啲咩企圖咧，其實都有個難度嘅，因為咧佢嗰個闊度咧都幾闊嘅，咁同埋側邊咧都有少少圍咗嘅。咁我覺得都好好用啊！但係我想講翻驗車咧，我喺今年8月27號驗車咧，咁咧因為嗰日咧我驗車房我揸咗架車驗啊，咁我晏晝去攞車咧，架車係未翻嚟嘅。咁我見到架車翻嚟嗰時咧，嗰塊膠板係冇拆到嘅，即係話驗車佢應該係冇問題嘅喎、哦。 即係過到關嘅。 嚇，過到關嘅，因為車房同事都冇要求我拆咗佢，但我去到攞車架車未翻嚟嗰時咧。架车翻嚟嗰刻咧，我系见到系装咗喺度冇拆到嘅。 文生，我哋都想请教咧，因为刚才提过唔单止验车嘛，亦都关注到保险嘅问题噶嘛。即系我估你应该就好彩冇呢啲涉及到保险嘅经验啦。咁但系当初都有冇顾虑到，如果真系唔小心个乘客碰撞咗嘅时候咧，保险嗰度会点样处理咧？有冇考虑过呢个问题啊？ 因为呢块胶板呢系皇冠车行推出㗎嘛，即系为疫情而设㗎嘛。咁我就其实首先我就先入为主，我就好相信皇冠车行啦，因为佢系设计出嚟嘅问题，即系其实产品应该系冇问题嘅。咁所以我就冇考虑到呢个问题。 理解，好多谢晒文先生嘅意见，同埋多谢晒文先生嘅经验啊。跟住有傅生王187231，傅先生你好。傅生 ,Hello, 傅生喺咩度啊？唔紧要，或者咦，啱啱系翻到啦，傅生，咦，行开咗，唔紧要，揾翻傅生先，傅生， 系收到， 系听得清楚啦，请讲啊， 系咁啊，就系想讲的士司机嗰度咧， 系， 其实咧系都几危险嘅，的士司机都系啊，因为你咁就今次为例啦，系遇到啲比较暴力嘅乘客，咁啊就系、是、咁希望个政府咧系啦。咁就要赞助，咁就要加每部的士咧都加装设类似防砸嘅胶板啊，系啊， 即系你 咁又比较少搭的士，系啦， 系吓，即系你都赞成应该要加翻嘅， 系，即系要加翻啊，咁就除止的士之外咧，咁巴士嗰度咧都要加翻啊，咁我就都见九巴同龙运咧都装嗰啲防砸嘅胶板嘅，系啊。咁结果就发现咧，新巴城巴咧都未有跟从，未有装嗰啲胶板，嗰啲防锈嗰啲胶板啊，系啊。咁都早几年都有几单啲车长俾人遇袭嘅案件啊，就系啦。 好， 咁我都唔想再有类似呢啲的士司机被杀嘅案件发生啊。 好，多谢晒阿傅先生嘅意见，亦都相当清晰嘅。有一个安全角度出发，咁我哋都要睇下业界咧，同相关嘅部门商讨，会唔会可以真系倾出一个比较好嘅标准出嚟啦？嗱，休息一阵啦，转头咧，李立方，不如我哋倾另外嘅一个议题啊，生养死葬，即系其实即系今日亦都系重阳节啦，唔少人去登高扫墓啦。咁但系喺殡葬嘅问题上面咧，其实香港都延续咗好多年。似乎都是未能够是比较彻底地满足到一些需要的，包括了我们之前呢就比较去主力去谈的，就是骨灰龛位的供应啦，咁跟着后来也都是政府加大了个供应量啦，咁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比较少人关注呢就是火葬设施啦，咁而家呢其实就是讲緊一个北部都会区的这个的新的建议啦，其实就会影响了呢在沙岭兴建超级殡葬城嘅，要令到嗰度嘅规模缩减，咁到底对于成个嘅殡葬嘅设施会有几大嘅影响咧？1872311，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倾一倾呢个嘅议题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肿瘤治疗学会义务秘书曾明恒医生， 癌症病人特别要担心，如果我哋唔好彩染上咗新型冠状病毒，咁而家喺国际嘅数据都知道，癌症病人一般比起冇癌症嘅病人或者健康嘅人，系会容易啲有并发症嘅。咁同埋如果一啲做紧所谓 active treatment， 即系做紧治疗嘅如果当中佢有感染亦都会有并发症，所以其实我哋都鼓励所有嘅癌症病人 其實除非有特別的原因，就是譬如說他有其他的慢性病控制得不好，如果單一是癌症，其實我們都鼓勵大家盡快去接種疫苗。現在已經很多數據，無論是美國腫瘤學會或者歐盟腫瘤學會，都給了很明確的指引，就是其實做緊治療的時候都可以是接種疫苗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做个健康快活人，做个健康快活人，要食嘢开心，有健壮身心，开心兴奋。 诶、hey, ，想健康又快活，唔系靠把口唱嘅， 咁要靠咩啊？ 靠对眼睇咯。 竟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5，港台电视31睇《做个健康快活人》3，一起做个健康快活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李立峰，如果我哋數翻咧呢個即係叫俗稱咧超級殯葬城啊，其實係沙嶺咧嗰度咧嗰個嘅發展嘅個計劃咧都好早啊，2012年已經提出噶啦，預計咧係會喺2022年落成嘅。嗰度咧就會係提供一個叫做即係殯葬一條龍嘅服務啦，因為咧既有殯儀館，又有火葬場，亦都有靈灰安置所嘅。咁本來咧就係預計咧。是设超过200,000个的骨灰龛位，10个的遗体的焚化炉、停尸间、殡仪馆和坟场的，每年可以提供178,000个的时段的火葬服务。但是较早之前施政报告就提出北部都会区，当中亦都会是集中在元朗和北区，亦都是因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计划有一个新的睇法，所以就那个沙岭的我们叫做沙岭超级殡葬城的规模就会是缩减了的，只是就保留灵灰安置所，就不起殡仪馆和火葬场的。不过李立峰，其实我们讲的就是骨灰龛位的供应当然是受到关注，但是如果我们讲的就是火葬的设备同样也都是在整个的流程当中相当之重要。现在大家是可以上到去食环署预订火葬服务那里看到它大概每日或者哪些日子各个的火葬场可供应的时段的。现在就是香港有6个的火葬场，分别就是在钻石山、歌连神阁、和合石、富山、葵涌和长洲。如果我看回它每度的相关资料，应该就是歌连神阁火葬场的那个的炉是比较多的，就是占了10个。但如果大家再仔细去看的时候就会发觉其实它分了不同的时段，但是很多时它的炉都有机会有一些是做着维修而不能够预约到。这个也都变相令到可供火化的时段是缩减了。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数字问题来的。即其实刚才讲话现在即一些的传媒报道或者统计数字显示，就说现在全香港各个的火化场入面的火化炉可以提供大约53,000个火化时段，但这个53,000其实是讲一个所谓 full operation， 即是它的最高运作量，就所以如果你说实际上真的做的时候它未必有53,000的，即係可能會細啲，咁但係同時間即係一啲嘅即係政府統計數字或者預期啦，就係去到即係政府最新嘅人口推算咧，就講緊2030年嘅時候，即係大概10年8載之後咧，其實每年咧個死亡數字去到60,000，咁即係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比較嚟嘅，即係你死亡嘅人數係高過你嗰、那個即係火化嗰個嘅時段嗰、那個嘅即係可以提供嘅火化時段，咁即係有一個好基本嘅唔足夠。 個問題喺度。咁所以即係點解即係一路即係之前講話呢個即係沙嶺超級殯葬城，其實除咗話骨灰庵個位之外咧，嗰、那個即係火葬嘅設施、火化設施其實都有一定嘅重要性喺度。咁、就如果而家突然間冇咗咧，咁呢一個問題點樣解決咧？咁就係一個即係要面對嘅問題咯。 嗱，因為而家辦白事咧，當然就首先你要攞到個死亡證先啦。咁嗰度可能因應唔同情況咧，而需要有一啲嘅等候時間嘅。咁但係你攞咗死亡證之後，即係大家都會揾一啲嘅殯儀商咧去做後事啦。咁跟住下一步咧，就要如果你係佢哋係火葬咧，就要去預訂嗰、那個火葬嘅設施嘅時段啦。咁但係往往可能喺嗰度咧都要等一啲時間。然之後有啲人如果係用靈堂咧，就要再夾埋嗰個靈堂嘅時段啦。剛才咧李立峰提過啦，就係每年咧有近53,000節嘅火化時段啦。呢、這個咧就係一個官方文件嘅數字嘅。咁即係計起上嚟咧，就係根據殯儀業所講咧，平均每日咧大概有145個時段咧可以提供啦。咁但係業界亦都話啦，其實而家咧基於唔同嘅運作原因咧，平均啊每日啊實際可以提供嘅時段咧係不足130個。嗱、咁大家都可能要考慮嗰130個時段咧，可能亦都會基於譬如每個嘅屋企佢各自考量，可能有啲因為習俗信仰啊而需要揀時間啊等等咧，都會再有一啲嘅即係選擇嘅唔同嘅時段嘅咁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當你嗰個嘅火化嘅時段係減少嘅時候咧，亦都變相會令到你成個即係辦喪事嘅流程咧係更加要等長咗啦。咁某程度上亦都有一啲人嘅形容就係，當你個喪事嘅時間長咗咧，其實亦都會可能令到家屬心中嘅哀傷咧，總係覺得好似有啲嘢就未做完、未做完，要拖住一段時間。咁所以變咗即係除咗係增加骨灰龛位的供应之外，火葬的设施的供应又是应该怎样去规划呢？1872311，我们七点钟新闻回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 在兴建过渡房屋时，要规定用一定比例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并为参与的非牟利机构提供财政资助，让入住的居民可以更容易找到社工或者幼儿托管等服务。一家三口住在深水埗一个120几尺劏房的林女士向陈凡反映，轮候了六年仍未获编配公屋，希望有政策给她这类轮候多年的劏房户优先入住过渡房屋。外交部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的涉台和涉南海言论，发言人赵立坚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美方应该停止在台湾和海上等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他又说，当前在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美方有关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蓄意利用有关问题挑拨离间地区国家和中国关系，对外发出极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较早前柯比回应传媒提问时说，中国加紧压迫台湾和其他伙伴及盟友，包括在台湾附近、东海和南海加紧从事军事活动，破坏稳定，只会提高误判的风险。天气概况，热带风暴圆规已经减弱成为热带低气压，受圆规的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在下午4点，圆规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入越南北部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周末同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有没有发觉 我哋已经嚟到一个 每日我哋都会碰到大大小小嘅 烦恼，眼泛泪光啊！ 大家好，我系罗乃轩。 究竟点解孩子要 当中我最喜欢嘅故事咧， 就刚刚好系 正系阅读一个时代不同角度嘅所在。 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一分钟阅读， 同你一齐翻阅好书。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是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 1啊，就同大家傾緊咧香港嘅火葬設施嘅。咁大家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 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啊，李立峰啊，實際上而家即係香港唔少人咧會選擇用火葬啦，即係用火葬嘅普遍性咧係遠遠超過土葬啦。如果根據翻咧一啲嘅資料，就係統計處啦，佢香港人口推算2020到2069咧，佢哋估計咧去到2030年。每年的死亡人数是59800人的，到2040年每年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到75500人、如果就当你即大概是打个九折或者是九成半，你当是九折九成或者是九成半人都需要用火化设施的话，那就是说在2030年每年的火化宗数都要去到57000宗，而去到2040年每年的火化宗数就要去到71000宗，咁但系实际其实你头先都提过啦，每年咧官方就话有53000节嘅火化时段接近啦，咁但系实际上即系业界就话咧，其实有一啲嘅唔能够做到一个最高嘅运作量啦，咁所以变咗每日可以实际提供嘅时段咧系不足130个，咁即系大家就要即系等一两个星期先搞掂咯。 是啊，咁即係同埋如果即係計條數話都爭緊成10000个時段咁滯嘅，即係講2030年啦。咁所以其實本來啊，即係如果呢個沙嶺嘅火葬城，即係講緊下年，如果根據佢原本嘅嗰個嘅計劃，佢可以有即係10000几、20000个嘅火葬時段可以做到嘅話咧，咁其實某個程度上真係可以好大大咁即係舒緩咗，起碼未來10年嘅壓力啦咁樣。咁但係而家講緊，如果真係即係佢個規模縮細啦，咁同埋個火葬服務嗰度咧係即係不再存在嘅話咧，咁其實點樣樣去解決即係頭先嗰個，其實係一個好其實。基本上是一個短缺問題嚟嘅，係一個好實際存在數目之上就係一個短缺問題。咁點樣去解決呢？ 到底個影響會係點咧？18723 1 1，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電話嚟傾傾啦。即係唔知心機旁邊有冇啲人士可能有一啲辦喪事嘅經驗啦？即係會唔會都係如果選擇火化嘅，係咪都要等一啲嘅時間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噶。咁亦都請嚟咧殯葬業嘅人士啦。電話旁邊咧請嚟。殡仪业商会永远会长吴耀堂喺度嘅，吴耀堂你好， 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你好， 吴耀堂啊，可唔可以业界同我哋讲一讲咧？其实而家死亡嘅人士当中咧，火葬同土葬嘅比例大概系点样啊？ 九成几嘅系火葬啦，咁剩翻即系一成到啦，或者几个 percent 就系土葬，因为第一土葬都冇乜地啦嘛，咁啊大家都去火化，咁谂住。土葬以前就话诶冇， 系吴耀堂，可能你要对正个话筒吓，系吴耀堂， 系 对正个话筒吓，而家好啲啦吓，咁你就头先讲到系大概九成几都会系火化嘅吓， 冇错啦。咁如果我哋土葬冇地啦，咁就俾个年期佢，咁就火葬咗就俾翻个龛位佢就可以终极啦咁样啦。咁但系今次呢个咁嘅殡葬区。经过十年筹划，突然间话实停，非常可惜啦。咁亦都可能 即係有個感覺，就係話好似個殯葬服務咧，好似俾人歧視咁樣，係嘛？咁就係我哋大家都講到，頭先你都講咗，好需要呢啲咁嘅服務。咁政府點解會唔深思熟慮啲，去詳細啲研究就咁法庭咧？實在好多方法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 係嗱，伍耀棠啊，不過喺繼續傾落去之前咧，不如你又同我哋講講而家火葬設施咧嘅狀態啊。香港就有六個火葬場啦。咁我如果由食環署嘅網上嘅資料睇到咧，應該每日佢就設咗有九個時段啦。咁但係當然實際即係咪用盡九個，又可能有另一啲嘅問題啦。同埋我而家咧入到去網頁去到睇咧，其實嚟緊起碼都成兩個禮拜都係滿曬㗎喇喎。即係除咗係長洲火葬場係比較少啲人去應用之外咧，其他五個嘅火葬場咧，似乎嗰個預約咧都係比較滿嘅。咁但係實際上佢哋可以用到嘅時段啊，到底有幾多少？ 你讲的是正确了、 嗯、 政府给15日期我们去订，实际15日以前的路呢都全部订满了，不理它好日不好日，如果你说有礼拜六礼拜它就更加抢手了。我们再稍微订到一个路，还要找到间殡仪馆的灵堂才可以配合到那个丧事嘛、嗯、那现在的确是真的很紧张这个时候。那你想想，灵堂又不够，路又这么紧张，每朝早九点十五分就要上网订，好似打仗咁样。咁即系根本而家每日大约俾唔到130个炉，就算俾到都系唔足够每日嘅需求嘅。嗰、 嗯、 个火葬炉嗰个节数咧，已经系佢叫做加咗班，又话啊每日加几个班，咁有啲火化场又唔容许加班，所以唔可以再加啦。所以好多問題喺度。 但係點解每日係即係大約130個時段嘅？因為如果根據官方咧係話每年近53000節嘅火化時段，即係平均每日大概145個時段噶嘛。即係點解會係少啲嘅？ 佢因為每一個時限都有個維修噶嘛。 嗯。 咁佢一維修個路唔係一天半天喎，係講成個星期喎一維修。咁你咪變咗少咗一個路，咪每日又少咗好多節數咯。 通常几耐要维修一次嘅呢啲路？ 哇，一年维修几次噶？因为大维修、小维修，因为佢哋而家如果加班路咧，真系烧到差唔多接近通宵咁滞嘅。 嗯嗯，所以其实即系嗰、那个，即系你其实你嗰个估算145嗰个时段，咁但系实际上135，其实系即系都打咗九折啦。即系 系啊，冇错啦。咁、根本更加唔够咧，可能得实际系嘛？咁你每日都有130几至140人需要火化噶嘛？ 嗯，会唔会即系，因为同埋有时可能即系会唔会有唔同嘅头先都讲啦，可能你即系星期六日同平日又有啲唔同啊，或者会唔会甚至季节都有啲唔同啊？即系会唔会话有啲时间，譬如如果真系等得耐起上嚟，譬如你哋个经验，而家譬如真系等耐起上嚟，要搞几耐 啊？嗱，如果由医院离世，等埋几个工作天攞医生证明书，加埋15天起码嘅订路，都足足20日先至可以办事。你唔揀日子，冇要求，最快都20日。 系， 嗯。 咁你谂下，咁你个堆积嘅情况，跟住有几日假期啊，仲紧要喎。譬如有啲复活假、新年假，办事处休息，就会积累咁，积累咗好多咯。 嗯，其实呢个个连锁影响会系点样咧？即系订唔到楼个连锁，因为成个由一个人士去世到佢能够出到殡咧，中间都要经历过好多嘅流程噶嘛。个连锁影响会点样啊？ 系啦，嗱，由医院雪房啦，唔够摆啦，系嘛？火化炉唔够啦，殡仪馆亦都唔够用啦，主人家个丧动期亦都延长咗啦，咁佢哋嘅消费亦都贵咗好多喎，因为而家真系嗰啲灵堂讲亲都好多钱一个噶嘛，咁一般小家庭系已经系好难支付咁大笔开支嘅。 嗯，系你头先所讲到嘅一点咧，系咪都如果个火葬或者系嗰个丧礼唔能够尽快进行嘅时候，都会影响到一啲即系保存遗体嘅设施嘅安排啊？ 冇错啦，咁而家好多时经验就系话，佢哋联网医院呢、這个医院列不满咗啦，要转去第二个区嘅医院嗰度摆个遗体咯。 即系会系咁样操作嘅而家？ 系啊，因为经常都会咁样嘅而家。 嗯， 另外我亦都真係想問啦，其實究竟過往咁多年咧，你哋有冇同政府去仔細傾過呢個情況啊？骨灰龕位嘅問題就過往幾年都即係都社會有好多嘅討論啦，咁啊市民亦都有好多嘅反應啦，咁亦都係增加咗供應嘅。咁但係喺即係骨灰龕位之前嘅一啲嘅設施供應咧，你哋有冇一直同政府去商討嘅？ 有，我哋不嬲都有同食環署，大家都有一年開兩次會啊，時時都有聚下傾啊。但係好多時呢啲政策咧，佢哋中層嗰啲好明白，好同情我哋。但去到上面嗰啲咧，佢哋就好唔了解。好似今次呢件事咁，啲高官佢都唔明白究竟你哋下邊係幾需要呢啲服務啊？ 想即系问翻或者请教翻澄清翻啦，即系嗱，而家嘅几个火葬场，如果喺现有嘅火葬场起多啲炉，其实嗰个限制喺边啊？ 佢政府原来有啲法例规定咧，就呢个火葬场几个火葬炉规定咗，如果你要加咧，要搞好多嘅咨询啊，好多嗰个程序先俾你加到一个火葬炉嘅，同埋烧嘅时间亦都唔可以俾你到几点钟继续服务。因為而家新嘅火化爐咧已經99.幾嘅乾淨嘅啦嘛，燒出嚟已經冇乜污染嘅啦，實在可以做多啲嘅。但係基於即係環保啊各方面嗰啲反應啦，咁咪做唔到咯。 同埋因為亦都有地區居民嘅意見在內啦，係咪？ 係啊，係啊，因為有啲火葬場佢係唔俾你加班嘅，五點後就要停嘅啦。咁有啲遠啲嘅火化場就可以燒到8點9點都得咁樣咯。 是那个唔俾加班系一个即系环境嘅问题，亦或系影响民居嘅问题，亦或点样样啊？ 定系佢人手嘅问题咧？ 我刚才都讲咗啦，第一就系嗰个污染好少嘅根本系嘛，第二人手问题啦， 系 佢哋嘅预算啦，因为咧加班咧佢要使到好多钱啊嘛，佢基本个预算可能做唔到，咁啲街坊亦都唔中意，喂我放咗工件，仲见到你哋啲灵车喺度出入系嘛？咁好多人都會反對呢啲情形啦。 另外都想問一問咧，因為我見而家佢即係火葬嘅設施咧預約就有唔同時段啦。咁佢大概預嗰個時段咧，差唔多應該係個半鐘頭一個時段嘅咁樣。咁但係譬如實際喺我哋可唔可以加到時段咧？會唔會都可以透過增加嗰個火化爐嘅功能啊，令到個時段增加？其實依樣嘢得唔得嘅咧？ 政府有提倡嘅，佢要我哋尽量而家用啲环保棺木啊、纸棺木啊，唔好摆咁多陪葬品，我哋都好合作，已经做到㗎啦。咁因为佢而家每一个炉烧一个遗体都要起码个半钟至两个钟㗎嘛。咁如果你话再先进啲嘅，可能再缩短啲时间，嗰个节数可以多啲，咁先解决到问题。咁但係而家現今嘅火葬爐可能未必做到咁樣。 所以嗱，依個亦都事實上就係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喺即係公佈時候都有講啦，都係即係覺得其實係都係即係所謂靠科技去即係解部分地啦，去舒緩個問題。咁所以即係頭先個講法都係話，即係其實而家都起碼現有嗰啲爐唔係咁容易做到係嘛？即係 當然啦，係啦，而家嘅佢有個標準㗎嘛，係嘛？即係幾重嘅棺木，用咩物料燒幾多個鐘先叫合衞生，咁佢哋有曬標準㗎嘛。 咁吳君成，其實唔好意思，吳耀堂，其實到你哋據你所知咧，嚟緊啊有冇新嘅火化爐嘅供應係增加㗎？會唔會可以舒緩到而家排隊嘅情況咧？ 嗱，最近和合石就興建緊增加兩個火葬爐嘅，咁但係講親一起都過年幾兩年先至起得好㗎嘛。而家興建緊，咁過年神已經加咗四個爐噶啦，咁但係都舒緩唔到而家嗰個火葬擠迫嘅情況噶。 係，咁所以變咗即係如果冇一個新嘅地點咧，加裝火葬嘅設施咧，似乎條龍就冇辦法搞得到，係咪啊？ 你一定要三個服務一擺埋一起噶嘛？嗱，火葬完之後要揾地方擺龕位啦。 係， 咁你。在那里入火葬炉之前要有礼堂啊，是吧？同埋政府如果起，为什么他会在沙岭十年前都计划起这个呢？根本我们都那阵都很赞成。因为为什么呢？在一个暂时未发展的地方，那你如果有一个服务，将来周边很多人住的嘛，他都说，那这些人都要需要这个服务的嘛。如果你说将来自整话找第二个地方，我想没什么香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同意你再起这些设施的了。 系嗱，除咗咧，头先你提到啊，即系沙岭咧嗰个火葬嘅服务啦，你亦都有提到咧系礼堂唔足够嘅问题嘅。咁嗱，礼堂咧就而家红磡就有好几间啦，咁北角亦都有啦，咁大角咀嗰边都有啦，即系集中喺几个地点啦。咁但系据你所知或者据你所了解咧，喺短时间之内或者系未来嗰几年啊，仲会唔会有其他地方可以加到呢啲嘅礼堂嘅？ 一定唔会啦，因为冇一个区预置俾你可以嗰度做一间殡仪馆嘅。 嗯， 咁政府如果而家喺沙岭开间殡仪馆俾市民使用，除咗可以平衡私营殡仪馆嘅收费之外，同埋佢嗰度讲紧有成60个礼堂噶嘛。 嗯， 咁你咪大大舒缓咗我哋新界区嘅人，可以唔使去到九龙出边奔丧，又唔使去到歌连神国嗰边火化。咁實在成個系統係應該要做噶嘛？ 嗯，係。你哋而家咧，根據你哋嘅經驗咧，究竟係火葬嘅設施係欠缺啲啊，定係禮堂嘅設施係欠缺啲咧？定係個重複都差唔多？ 三樣都有欠缺。 嗱， 點解咧？堪位如果佢唔欠缺嘅，其實唔使搞20年期，又要逐一逐嗰啲啦， 係 嘛？ 嗯。 火化爐，剛才你哋都講咗啦，需要成萬個節數，咁。你如果能够起到一个好嘅火化场，帮到舒缓咗新界区嘅人，礼堂亦都可以平衡到个收费，咁系咪大家都双赢咯？而家变咗咧就好无奈啦，变咗咁样就，咁应该我哋要点样谂呢件事呢？如果佢而家喺呢个机会将嗰个设施系加啲屏障啊，将来喺周边发展嘅再远离些少啊，等人哋个观感唔好咁差，我相信市民明白嘅，我哋需要呢个服务嘅。为什么会反对呢？现在政府自己去反对最弊的这样嘛。 嗯，我最后想问埋啦，就是何家元有议员就建议，不如何家元兴建这个殡葬设施啦。得不得呢？你们业界看起上来。 你度度都得的。最主要你就说周边的居民不反对。那一有人住的地方我都没见过有不反对的。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吴耀堂，倾到呢一度啊。吴耀堂咧系殡仪业商会嘅永远会长。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1啦。咁刚才吴耀堂都比较同我哋讲咗咧，即系整个葬礼嘅一啲嘅流程啦，咁同埋中间嘅设施嘅需要啦。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1872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啊，电话旁边咧，李立峰，我哋又请嚟另外嘅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啦。刘国芬你好， 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因为呢个发展嘅需要咧，沙岭嘅规模咧会缩减嘅。咁但系其实你头先，我相信你都可能有听到吴耀堂嘅形容啊，点样去处理嗰个情况咧？ 我自己咧，首先就认同香港系有需要系一啲嘅，例如火葬啦、殡葬啦、庵位嘅设施嘅。咁所以当我喺做区议员嘅时候呢，政府一啲嘅即係庵位嘅计划呢，其实我都係喺当中协调咗好多即係居民啊、地区嘅唔同持份者呢，係帮手去推动同落实嘅。因为当时我选区就是和合石嗰边，即係和合石喺我选区里面嘅，咁我点样帮佢安即係增加啲位，咁我都做过好多嘅过程同埋经验嘅。咁今次因为即係北部都会区啦，呢个发展，咁沙岭其实喺个中心嘅位度啦，咁而呢个超级殡葬城佢未兴建嘅，咁而家係缩小咗个规模。事实上佢缩小咗个规模，其实佢嗰啲火葬啊，或者系一啲即系殡葬嘅礼堂，头先大家都讲啦，咁意味住其实要搬嘅嘛，啱唔啱啊？搵个地方，咁如果佢搵个地方去搬嘅时候，咁系咪不如一次过将殡葬、火葬同埋庵位都搬，可能更加系即系合理一啲咧？因为反正你都系要搵地方去搬嘅、哦。咁如果你揾到個地方就可以容納到嘅時候，咁其實可以一次過搬曬過去。而我之前都覺得喺和合石旁邊嘅何家園，事實上一個可以考慮嘅地方，一個替代方案。因為本身呢個何家園咧，政府係諗住做個48區公屋嘅計劃嘅，咁已經係做緊收地嗰啲嘢㗎啦。咁但係呢個區咧，講真就喺和合石墳場旁邊係貼住嘅啫。咁而佢遠離咗 粉嶺一啲嘅社區嘅，例如就算去華明村都好，其實佢而家可能都要行二三十分鐘，二十多分鐘行到去華明村，再去火車站咧係仲有一段嘅距離嘅。咁所以其實嗰個位如果做公屋嘅話咧，日後係一個孤島嚟嘅。咁如果兩者能夠對調一下咧，我諗係一個雙贏嘅方案。 嗯，盧國芬，即係請教翻啦。你提到即係何家園嗰個情況，好簡單嘅問題，好基本嘅問題，從個即係大細嗰個問題啊，即係佢係咪真係可以容納到？譬如即係成個本來即係沙嶺超級殯葬城嗰個規模，如果真係喺何家園做嘅話，係咪真可以做到完全一樣？ 因為何家園係4.3公頃嘅啫嘛，嚇得唔得咧？ 我諗其實解決得到嘅，其實你睇翻而家和合石佢早期增加幾十萬個庵位，同埋增加幾個火葬爐嘅時候，其實需要嘅地方都未必係即係太大嘅嘛。喺嗰度都係處理得到嘅時候，我諗其實都唔超過4.3公頃嘅土地嘅。咁我相信何家園咁喺嗰度係容納得到呢一個嘅位置。咁而且嗰度都同民居有啲距離嘅， 咪但係實際有冇其實根據你哋個數字咧，到底係點樣啊？即係如果對比起原本喺沙嶺啊嗰個嘅面積位置咧， 係咁講真沙，嗱當然你話沙嶺比較空曠啲啦，啱唔啱啊？咁佢亦都係即係個設計可能會散落嘅位亦都多啲啦。個問題呢個係一個涉及個設計嘅問題啊嘛。你有幾大塊地，其實你就可以就根據嗰塊地去裁剪，然後擺啲設施落去嘅。咁事實上你話20萬個庵位，跟住嗰啲火化爐同埋一個禮堂嗰啲，喺4.3公頃嘅土地裏面係絕對做得到喎。 嗯。即係一個，即係你哋有一個估算過，即係有一個即係專業嘅計算過，係可以做到而家沙嶺殯葬城嘅嗰個嘅，即係嗰啲數字嘅。頭先講啊，有一個庵位啊，有一個焚化爐啊，即係火化爐啊咁嚇。 呢個我自己睇就完全可以容納得到嘅。 系，但系有冇睇过嗰个规划流程咧？嗱，因为如果原本咧根据原计划咧系即系沙岭嗰度咧就应该都可以好快地投入到服务啦。咁但系如果何家园嗰度又要再重新去做过，嗰个时间差距会系点样咧？ 其实讲紧好快地即系投入到服务，大家都讲咗都要一段唔短嘅时间啦，啱唔啱？即系都已经由讲到现在。都已經係即係好幾年嘅啦，咁我自己睇翻而家沙嶺，我睇都係一個地盤嚟嘅啫，都係平整緊土地，未有任何嘅即係建築物咧係睇得到嘅，唔好話建築物啊，那個地基都未做嘅，基本上咁都係喺度平整緊嘅啫。而何家園其實都係做緊一個收地嘅過程，咁我自己相信。个时间当然会可能比沙岭会耐啦，要投入。 系，多谢晒你，刘国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台湾高雄市一座大厦发生的大火，消防至今救出87人，其中46人证实死亡，41人受伤。消防将火救熄之后，逐家逐户搜查。局长李清秀话，大楼7至11楼已经搜救完毕，仲在评估紧死伤的详细资料。又话起火点在1楼，正系同警方调查起火原因。有住户表示，6楼至7楼之间原本设有防火门，但怀疑被人偷走变卖，导致火势一直向上蔓延。又话曾经有人将通往天台的大门锁上，经其他住户向消防单位反映，先至重开。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社交网站向遇难者致上最深的哀悼，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他說已經跟高雄市長陳其邁聯繫，了解救災和傷亡狀況， 并指示行政机关向高雄市政府提供最大支援，全力以赴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提供协助。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计划星期六凌晨12:23发射，飞船将会同天和核心舱对接。三个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执行任务，翟志刚担任指令长。翟志刚说，再次出征太空感到压力，现在的出舱活动较13年之前更复杂、更艰巨和更具挑战，长达6个月的在轨驻留对身心有更高要求，但有信心和有能力完成任务。王亚平将会成为进驻太空站以及进行出舱活动的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她说，今次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过春节，要第一时间将来自太空的祝福送给大家。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叶光富就说，非常期待以全新角度感受太空。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6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6日在100宗以下，是今年以来录得最少个案的星期四，亦是今年单日第3低。东京都专家小组开会，承认当地感染情况改善，但急症和重症医护系统仍然存在压力，呼吁民众继续保持谨慎，维持基本防感染措施。又说有必要进一步推广疫苗接种，为更高感染风险的冬季做好准备。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会见政府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小组会会长美山茂，是他就任首相之后首次。共同社报道，两人就今后的对策全貌交换意见，将写入加强医疗供应体制、充实检测体制、疫情再度扩大时候的早期措施等。美新茂透露，岸田抱有强烈危机感，希望岸田发挥领导作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周末至下周初转凉同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至20度左右，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北部都会区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整个库房承担的问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固然是需要资金的投入，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斋的支出，是一个投资来的。过去做这些大型项目，其实都是有很多方式途径可以做融资或集资安排，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讲完全陌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剛才講到殯葬嘅設施，有位聽眾咧都想講講佢嘅一啲嘅睇法。有文先生喺度啊，文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文生有咩睇法？ 係我睇法咧，呢件嘢咧個個都唔想諗嘅啫，死亡嘅嘢、殯儀嘅嘢，但係實際上咧就生老病死嘅自然規律就緊要發生嘅。你在香港住了700多万人，没理由有100岁命的嘛，最多现在90岁命的啫，旧时就人生70古来去，现在的人长命了啊。但是呢 可以讲话呢九啊几年内咧有七百几万人死嘅啦。 嗯， 咪即系咁啊，个一冇一百岁命啊，九啊几岁年龄内咧有你七百几万人死嘅，你可想而知呢个殡仪几旺盛咧？ 嗯， 系嘛？第一应该要鼓励啲人咧就唔好土葬啦，火葬啦，烧咗个算数啦。第二咧。你嘅香港人住得更散，好似新界啲入边咧，整翻啲殡仪馆啊，唔使出边嗰度搞殡丧啦，就咁疏散咁啲人啦。 嗯， 啊，咁、你做呢啲咁嘅设施咧，就唔系过分嘅殡啊，唔想谂啲人，唔想谂死亡嘅嘢，唔想谂，但系一定有发生嘅。 系、 你冇理由一百岁命噶、而家最长咪九啊零岁，九啊零岁要死七百几万人噶嘛？ 好多谢晒阿文先生嘅电话噶。不过其实李立峰如果讲到呢啲嘅即系有人士会形容呢啲都系一啲厌恶性嘅设施啦，吓，即系无论系火葬场也好，骨灰龛也好，其实都要揾一个地方咧，要比较远离民居咧，都相当之唔容易啊，吓、 其实唔容易噶，因为都系好典型嘅，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喺一啲学术研究里边成日有个字眼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啊，即系唔好喺我后花园做， 邻避效应 系啦，咁就即系个，但系个个都话 not in my backyard， 个个都话唔喺我附近做嘅时候，喺边度做咧？咁头先即系阿刘国芬讲过就话啊，咁何教员咁可能远离民居，咁但系个实际问题系咪真系得咧？咁当然呢个政府可以即系话有关嘅团体都可以即系去思考同埋去规划嘅。 嗯，吓，因为同埋本来嗰度就预咗系做一个公屋嘅供应嘅，咁所以另一方面咧，而家大家亦都对于公屋嘅需求咧非常之大啦，吓。咁、如果嗰度爱咗嚟做殡葬嘅设施嘅时候，到底又点样可以追得翻即系公屋嘅供应度咧？因为其实如果讲紧咧何家园嗰度咧，佢供应嘅单位数目咧都相当之唔少嘅，有成四千嘅咁样。咁当然另一方面啦，亦都要考虑就系、北部都会区要发展嘅时候，整体嘅规划究竟系点样咧？咁似乎呢个都要系可能系唔同嘅政府部门啊，系需要去商讨咧理顺嘅问题啊。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都想同大家倾另外一个咧喺施政报告入边咧有提到嘅问题嘅。就是关于一些专职医疗人员啊，那些叫做专职医疗人员呢，其实是讲緊譬如举个例是哪些呢，譬如我们讲緊言语治疗师啦，营养师啦，临床心理学家啦，咁样。咁但是不知道公众有没有留意呢，他们就不似而家譬如医生啊，又或者牙医啊等等呢，有一些法定的注册制度嘅。咁亦都好多时呢，他们可能是用即是外国的一些嘅学会其他方面的一个注册制度的。而在施政报告里面就说是探讨为还未有法定注册制度的专职医疗人员引入一个法定的注册制度。到底这个可不可以加强了对大家的保障呢？可能当大家去看到一些广告或者是一些报道的时候，就说某些营养师做了一些营养建议，但大家怎知道那位的营养师的受训的资历是如何呢？又或者临床心理学家同你去解救某一啲嘅即可能系心理嘅问题啊等等嘅时候，你又点知道佢系咪真系有一个充分嘅资格认证呢？187231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一倾呢一个议题啊！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你有什么艰难的时候，其实是要很坚强，同埋都要很镇定去处理。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11， 港台电视31播出。 首长级公务员是负有一个带领的作用，我们会检视首长级官员晋升和选拔的机制。 施政报告提到会检视高级公务员的选拔聘任机制，包括公开招聘公务员架构以外的人，详情是怎样呢？另外政府在公立医院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站，反应如何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来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好似我一入行咁嘅时候，我都未做过小鲜肉嘅，做腊肉噶啦。创世纪我已经做大佬噶啦，到而家我间无兰士都系做紧呢个大佬嘅，只不过呢个腊肉系更加油腻啲咁解嘅啫。 五十知天命，佢系马神马德钟。 我最中意真系葱菜云霄，好似一个梦咁啊！太难再去有啦，太经典嘅一个 project。呢一个行业好奇妙嘅地方就系你每一样嘢都记录咗落嚟。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其實李立峰啊，講到專職醫療人員咧，近年對於佢哋嘅需求咧都多咗喎。譬如我諗可能比較啲朋友可能會比較熟知咧。譬如而家我哋咪多咗一啲小朋友係有可能學習遲緩啊，或者係其他問題嘅。咁往往係點樣去揾到佢哋啲問題出嚟咧，就要經過一啲嘅評估，然之後亦都可能需要咧，譬如教育心理學家或者係其他。他嘅呢啲嘅人士去帮佢哋嘅噃，咁同埋譬如言语治疗啦，亦都系啦，咁所以可以话近呢即系几十近呢十几年啦，其实对于呢啲嘅专业嘅人士嘅需求咧，个市场其实系大咗好多。 系啊，咁其实你可以话都系一种即系社会进步嚟嘅，即系可能好多问题以往个世界又大家觉得诶系咁噶啦，啲细路仔啊讲嘢口齿唔伶俐啊系咁噶啦，咁但系可能即系你始终大家个知识水平高咗啦。知道有啲問題係真係有專業嘅方法可以去解決嘅，無論係講緊語言嘅問題又好，亦或係譬如即係講緊食嘢嘅問題又好，咁即係大家嗰、那個即係變咗對一啲專業嘅知識，或者對一啲專業嘅一啲嘅指引，或者一啲嘅即係甚至一啲治療嘅方式咧，可能個需求越嚟越大。咁但係同時間即係當個 demand 當個需求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咁就出現咗一個問題啦。咁就究竟其實邊個有資格，邊個真係能夠有咁嘅專業資格？邊個真係能夠有咁嘅專業知識，去真係俾到相關嘅服務俾市民大眾咧？咁 同埋個規管問題又係點樣咧？嗱，譬如有一啲有一啲嘅行業啊嘅自我監管咧，咁佢哋就會有個機制啦。如果你對於嗰個嘅人士嘅服務係覺得有啲任何問題，或者對於佢嘅專業水平係誠意嘅時候，你都可以向呢一啲嘅專業自我監管嘅單位咧去求助啦，或者係作出投訴啦。咁跟住佢哋就會做一個嘅調查，即係譬如醫學會咁嘅醫委會咁樣，咁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啲嘅機構啦。咁佢亦都係擁有法定嘅權力嘅。咁但係調翻轉譬如係無論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又或者我哋頭先講到嘅營養師或者係教育心其他嘅一啲言語治療等等，如果中間係真係有啲乜嘢嘅情況嘅時候，咁到底市民可以向邊一方面去尋求協助咧？呢個都係另一樣嘢。同埋此外就係、是。專業發展啦，因為個好多頭先我所提嘅，譬如醫學會啊等等，佢哋都會係提翻一啲嘅專業嘅發展嘅嘅課程啊，或者其他啲咧，俾佢哋業界去到提升噶嘛。 係啊，咁同埋即係頭先講規管個問題好重要啦，因為其實冇規管嘅時候，其實好多問題係其實可大可小嘅。咁當然每個即係每一種嘅頭先講嗰啲即係專業嘅界別，可能有少少唔同。你話譬如可能比較問題越最明顯嘅可能係營養師，因為你而家可能講緊好多即係香港市民啊，因為你想譬如講想減肥好，想好多唔同嘅即係需要啦，都可能會諗到揾營養師。咁但係有時即係嗰個營養師係咪真係有資格？咁同埋如果佢俾嘅一啲嘅即係忠告，如果係錯誤嘅係不適宜嘅話咧，其實個後果可大可小嘅。 嗯，好嗱，咁啊而家咧其實係有一個咧叫做係認。一个嘅先导计划嘅就系认可医疗专业注册先导计划，就都推出咗几年噶啦。咁佢咧就会系由卫生署啦去到推行嘅，就为一啲嘅即系行业啦提供一个注册先导啦。咁不过咧，其实佢系需要认证嘅。而家咧嗰个独立嘅认证机构咧就系中大。 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要经过佢嘅评估咧，然之后譬如系考虑埋佢嘅管治架构啊、运作成效啊、风险管理啊、质素改善啊、注册标准啊、教育啊、培训啊等等咧，然之后先至会俾一个正式嘅认证佢哋嘅。咁有咗呢个嘅认证咧，佢哋就可以喺佢哋嘅卡片上面咧写到明，譬如系卫生署认可嘅，譬如举个例系营养师啊、教育心理学家啊、临床心理学家啊咁样。咁而家其实系有五个嘅医疗专业团体咧，系获得呢个先导计划嘅认证啊，包括咗头先我所提过嘅香港认可营养师学院、香港教育心理学家工会、香港临床心理学家工会。咁另外如果睇翻网页咧，就仲有香港言语治疗师工会同埋香港听力学家工会咧呢五个嘅医疗嘅即系团体啦。咁嗱，呢一个嘅先导计划究竟对于政府话去探讨做一个法定嘅注册有啲乜嘢嘅参考咧？电话号码18723118723111，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往往你见到譬如某啲嘅院舍，佢就话咧我嘅餐单咧系有营养师设计嘅，咁但大家会唔会问一问，咦嗰个营养师嘅专业资格究竟系点咧？又或者可能譬如有一啲嘅学校佢都标榜咧我餐单系有营养师睇过嘅，咁大家又即系会点样去睇佢哋嗰个嘅专业水平咧？18723111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认可营养师学院专业委员会主席林思维。林思维你好。 Hello，Hello， 你哋好。 系林思维啊，可唔可以不如先同我哋讲讲即系香港营养师呢个范畴？营养师、营养学家其实点样分嘅个专业？ 其实就呢个都好多年嘅即系个问号啦，因为好多都即系唔知道点样分呢样嘢啦。咁其实我哋讲咗营养师先啦，咁营养师就系我哋喺即系受训嘅过程之中咧，其实有起码六个月至一年嘅时间咧系有临床嘅训练嘅。咁包括系喺医院里边做一个临床训练啦，咁另外就系我哋社区里边嘅一啲治疗嘅训练啦，咁同埋喺饮食設計嗰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即係咁嘅訓練啦。即係除咗讀一個學士學位或者碩士學位之餘咧，就一定係包含一個實習嘅一個六至十二個月嘅課程。咁我哋嘅歷史咧，就係大部分我哋香港嘅而家喺度執業緊嘅營養師都好咧，都大部分喺英美澳加嘅課程去畢業嘅。咁當然香港仲有一個 program 就喺香港大學嘅專業學院裏面有一個係營養治療學嘅課程咧，都可以成為英國註冊嘅即係營養師嘅。咁另外如果你話個分別就係營養學家咧，就係、是、當然係亦都係一個最少係學士學位嘅一個營養學嘅課程啦。但係佢哋個訓練嘅時候咧，就缺乏咗一個臨床嘅訓練。咁所以好多時候嗰、那個分別就係呢、這個訓練嘅期間接受唔同嘅 training， 咁所以就有個咁大嘅分別啦。咁當然處理唔同嘅人嘅時候都有好大嘅分別，就是、因為營養師本身因為接受過不同嘅臨床訓練，咁所以佢哋大部分嘅營養治療學咧都係用於譬如有病嘅一啲市民啦，咁包括可能糖尿病啊、心臟病啊、癌症啊、飲食失調啊、甚至乎可能喺醫院裏面卧床嘅啲病人啊、營養不良嘅病人啊，咁呢一個因為本身我哋嘅訓練裏面有比較多臨床嘅啲訓練，咁所以就會治療病人多啲啦。咁另外營養學家當然就係佢哋冇一個咁樣嘅實習課程，咁所以對於譬如社區嘅營養啊，或者可能健康嘅飲食嘅建議啊，甚至乎喺一啲食物製造商啊，甚至乎喺一啲research 啊或者學校嘅一啲訓練嗰啲工作範疇，就會係營養學家去處理咯。咁當然營養學家都可以處理一啲健康人士嘅飲食建議嘅。咁但係當然就係話，如果嗰個人係本身有疾病或者長期病患嘅，就應該係留翻營養師去幫佢哋提供一啲嘅飲食治療咯。 係啊，阿林思維，你頭先提到好強調嗰個臨床嗰個訓練或者臨床嘅經驗啦，因為喺嗰個正規嘅即係嗰個嘅教育或者個訓練入邊，嗰所謂臨床係一般都會喺係咩喺醫院做啊，抑或喺啲乜嘢機構嚇？ 係因為好唔同個國家有唔同嘅即係訓練嘅模式啦。咁但係大部分我哋個時間都實習裏邊嘅時間咧，好多時候都係醫院裏邊做一啲臨床嘅訓練嘅。咁即係無論係入醫院嘅一啲病人啦，甚至喺門診嘅一啲病人啦，甚至喺社區中心嘅一啲病人啦，我哋都會喺實習嘅過程會處理得比較多嘅。咁同埋頭先社區除咗即係有啲社區裏邊嘅，譬如可能都唔係譬如老人院啦，老人院都係一個其中一個 營養師會訓練嘅一個實習嘅課程啦。咁另外甚至有啲我哋有啲喺國家唔同國家讀嘅咧，可能會啲喺學校做一啲營養師嘅教育啊，甚至乎其他嘅一啲營養治療啊，都會去做。咁但係好 depends on 當然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學位，甚至乎一個學士學位啊，一個碩士學位嘅訓練都唔同。但我哋好大部分會喺頭先講嘅醫院裏邊啊，或者社區嘅老人院裏邊做一啲實習嘅課程咯。 咁如果咁係咪應該咁樣理解啊？即係香港自己咧冇一套規範嘅即係註冊制度，你哋其實通常都係即係可能有陣時要睇睇其他國家嘅註冊制度，係咪咁樣理解法啊？ 係啊，因為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譬如認可醫療，即係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先導計劃裏邊咧，我哋都即係我哋就去申請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因為而家成立咗香港認可營養師學院啦，咁我哋去做呢個認證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參考咗主要四個大嘅國家啦，就是、英美澳加嘅一啲營養治療學嘅學士學位或者碩士學位嘅裏面嘅課程，去製造一個嘅一個所謂嘅 qualification， 即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即係團體裏面入去做一個 member， 做一個成員嘅時候，佢讀嗰個教育培訓，佢要求符唔符合到呢四個國家嘅一啲最主要嘅一啲訓練嘅要求。咁所以就我哋申請呢個先導計劃嘅時候咧，就參考咗英美澳加呢四個國家嘅營養治療學嘅訓練，先去即係申請呢一樣嘅管制咯。 林之慧，另外嗱，頭先即係我同阿陳燕平提到就話，除咗話即係講緊 qualification， 除咗話即係認證啊嗰、那個認可資格個問題之外咧，就都有個即係規管問題嘅啦。我唔係好認識營養師嗰個行業啦。咁、但係譬如如果我打個比喻，用個類比咁，如果你做醫生咁呢、這個正規嘅醫生咁其實即係你都有話哇，譬如即係分分鐘，如果佢犯錯啊，手術出錯啊，或者點樣樣啊，咁可能佢有個專業責任要負，咁可能有啲即係甚至可能係有啲即係機構係負責要調查啊，跟住要做個判斷啊，跟住有可能有後果嘅。咁譬如你話，譬如喺營養師種入邊，譬如喺外國有冇一啲類近嘅咁嘅情況㗎？即係 會嘅，係啊，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有呢個問題嘅，即係譬如講澳洲咁樣啦。咁其實好多我哋同其他國家嘅營養師嘅一啲機構或者團體去傾過，其實都好大有一個即係營養師，譬如可能會有機會犯錯啊，或者可能佢遇到一啲嘅投訴啊。咁其實呢啲喺外國嘅一啲情況咧，好多專業嘅佢哋嘅專業嘅團體啦，即係譬如澳洲營養師協會啊，甚至乎美國營養師裏邊嘅協會啊，都會有一個正式嘅投訴機制嘅。 係。 咁當然佢哋可以即係市民又好，或者可能我哋發覺。我哋本身自己專業，即係犯咗錯都好，都可以有權去投訴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因為本身我哋頭先講嗰個先導計劃咧，本身係一個自願性嘅專業嘅即係規管嘅計劃。即係譬如我哋講營養師咁，係我哋本身自己呢個行業想被呢個自願註冊嘅先導計劃去規管啦。咁所以先參加啫嘛。咁但係如果有啲人係冇參加到我哋呢個學會嘅，或者呢個嘅學院啦，我哋講緊，其實佢係被不受規管嘅，就係咁簡單。因為嗰啲營養師其實唔係一定要立法註冊，咁即係唔係翻嚟個個做執業嘅營養師咧，係要規管一定要註冊呢個會。咁如果佢真係唔喺註冊呢個學院嘅話咧，佢有啲咩犯錯啊？甚至乎頭先你講話即係冇認某啲嘢啊，或者可能佢賣咗啲產品係危害咗即係市民嘅健康咧，佢我哋唔可以做到任何嘢咯，因為佢唔係一個立法註冊嘅一個機制咯。係啊，咁啲人就會諗，咦？如果我 join 咗呢個學院，反而我做嘅嘢係俾你規管緊，咁不如我唔去參加呢個學院啦，我喺出面做乜都得啦，咁亦都唔犯法啦。咁所以呢個先係嗰個先導計劃嘅比較大嘅一個漏洞咯。 其實我可唔可以咁樣做一個比較啦？因為我譬如頭先都提過，即係醫學界嘅例子啦。咁嗱，而家咧喺醫學界入邊咧提供專業規管嘅就係醫委會啦。咁而醫學會咧，佢哋就係一個專業團體，唔係一個法定團體，但係亦都會為業界提供資訊啦，亦都會提供咧一啲持續嘅醫學進修計劃。咁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就係、是，譬如如果以你哋而家做咗嗰個先導計劃為例子啦，即係某程度上咧，專業規管咧就已經係有噶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唔係即係可能唔係你哋依個叫做認可營養師學院，佢係佢係屬於佢唔係你哋嘅人嚟嘅，佢係屬於另一個人嚟嘅，佢就冇辦法咧同你哋做到一個嘅 投訴，而你哋亦都係唔可以排除到，譬如其他嘅一啲叫做營養學啊、營養師組織咧，佢哋嘅喺香港嗰個嘅資格，係咪可以咁理解咧？ 可以係啊，就係、是、咁樣理解啦。因為如果佢，因為呢個係一個自愿性嘅團體啦，咁所以個人決定唔去參加成為我哋學院裏面嘅即係成員咧，其實就算佢做咗任何嘢都好咧，佢冇，我哋都容易冇機會去投訴佢咯。咁所以譬如你見到出面好多自稱營養顧問啊，或者可能簽體營養師啊，或者可能講到好，我哋見我有個叫國際營養師啊，咁佢個名佢中意叫咩都得。咁但係問題係當然有啲又係合資格，有啲亦都甚至乎唔合資格，可能讀咗幾個月。都已經叫自己營養師嗰啲咧，嗰啲就係我哋規管唔到嘅一啲嘅人士咯。咁先呢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咯。 即 係點解我哋 係即係其實市民係無法分辨到咧呢、這個營養師學營養師界即係叫做山頭林立啊嘅呢一樣嘢喎。 都唔係嘅。如果你真係要想知道，譬如你去揾咗個營養師做個諮詢，你真係好想知道佢係咪合資格嘅咧，其實就可以去翻香港認可營養師學院裏邊有個名冊嘅。咁而家就係因為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我哋嘅先導計劃啦。咁參加咗我哋呢個學院嘅人咧，嗰、那個名冊裏面咧就有佢哋個名嘅。咁即係你懷疑嗰個人係咪真係合資格咧？你可以上翻呢個網站，即係我哋香港認可營養師學院嘅網站，甚至乎其他嘅頭先你mention 過嘅四個其他嘅專職醫療人員咧，上面嗰個佢哋個網站都會有呢個名冊。因為參加呢一個嘅即係先導計劃嘅時候咧，就規定咗我哋一定要將個名冊擺上個網站度，咁所以市民只可以去呢個網站度 check 翻，究竟阿陳大文究竟係唔係一個會員咯？ 咁對於施政報告提出咧專職醫療人員引入法定嘅註冊制度咧，你覺得好處係啲乜咧？ 其實好處就係如果真係第一就係有本地註冊啦，即係唔使成日都話我哋英美澳加翻嚟，即係你會有陣時喺傳媒見到就係澳洲註冊營養師、美國註冊營養師，咁其實第一樣嘢就係最好就係有個香港嘅註冊制度，咁譬如無論喺外國訓練翻嚟嘅或者香港受訓嘅營養師都可以叫自己做香港註冊或者香港認可嘅營養師啦，咁變咗就會容易啲去分別到嗰個即係資格啦。咁另外就係嗰個投訴嘅機制啦，因為其實頭先我哋咁講，而家我哋嗰、那個即係先導計劃咧，就算有人投訴都好咧，其實我哋就算我哋即係 go through 曬成個投訴程序都好咧。佢都可以可能我哋 so call 我哋話踢佢出會啫，但佢仍然都係可以喺香港執業嘅。即係總之佢唔即係到時做錯嘢，我哋踢咗佢出會，但係因為唔係一個立法嘅註冊嘅時候，佢總之唔入我哋個會，佢仍然都可以喺市面上提供服務。咁呢個就放大咗公眾係一個高危嘅情況咯，因為我哋管制唔到佢， 但 我哋就唔俾佢入會嘅。 明白，但我想問，如果按照翻以往嘅經驗咧，其實係唔係我就算有一個咁嘅法定嘅註冊制度，但係我究竟認可邊啲人嘅資格，唔認可邊啲人資格，我認可邊度畢業或者唔認可邊度畢業咧？呢、這個已經係一個業界入邊真係好難搞嘅一樣嘢，會唔會？ 係啊，係。不過就嗰個認可醫療專業註冊制度咧，就頭先你講過啦，就是、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服務嗰個學院咧，製造咗一個機制出嚟。其實嗰個機制都係好複雜嘅一樣嘢，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嘅管治機構啊、運作成效啊、風險管理啊、質素啊諸如此類咧，佢哋成個嘅即係所謂嘅 evaluation 個評估咧，其實都係好深入嘅。咁就係因為做咗呢個嘅即係評估，我哋先嗰、那個即係中文大學先做一個比較獨立嘅surveyor。去話俾我哋聽啊，原來呢一個嘅機構係可以符合到呢一類嘅要求，先可以做到呢個專業嘅團體。咁之後由呢個專業團體咧去斷定究竟入會嘅人究竟係唔係合資格咯。咁當然成個先導計劃咧都係個 pilot 啦，我哋講緊，其實一路都係改進緊嘅。即係好多嘢都係改善緊啊、學緊啊，譬如投訴點樣去處理啊，甚至乎一啲risk management 啊、危機處理點樣去處理。咁而家我哋成個會或者我哋五個醫療專業咧，都係喺度大家商討緊點樣可以再好啲咯。咁但係問題係一個自願註冊嘅制度其實係好多漏洞，咁所以我哋希望如果可以真係做到立法註冊咧，其實就會保障到市民多啲。咁同埋譬如頭先講我哋話另外一樣嘢，我哋好想做嘅咧就是、醫療券，因為好多時候營養師係用唔到醫療券。 係啊，呢個又係另一個比較。大的问题，这个就要有机会再跟林思维你们探讨了。唔该晒林思维，也唔该晒你，立峰节目时间到，拜拜。